今日是2023年10月3日，农历的8月19，星期二。大家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Vicky 在呢半个小时都会首先陪住大家嘅。放完几日年假啦，今日咧就正式翻工翻学啦。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正正神神啊！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开心咧真系好重要嘅。人喺开心、高兴嘅时候咧，会分泌一种荷尔蒙，而呢一种荷尔蒙咧系可以杀掉90%嘅癌细胞。所以我哋面对唔同嘅事嘅时候，我哋嘅心态咧系好重要嘅。就好似喺风雨入面，我哋要学识做一个大人去面对。而在阳光之下，我们都要学会做一个小朋友。有阵时候做人简单一点，开心一点，个人都会好一点。曾经有人说过，能够活着就是胜利了，赚钱都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快乐才是真体。不知道大家又同不同意？生活每日都是限量版嚟嘅，冇得 NG 噶啦，所以我哋一起努力，令自己每一日都过得开开心心。希望大家放完几日假之后，都是插足电，精精神神咁样去翻工翻学，迎接新嘅每一日啦。 朋友未到。但有些心瘾赶到手脚乱舞，然而被困于地牢，想个办法抹气分开不疗伤，好似一套古配不到古棍，应该怎算好？情绪窄到未到单位快赶到准我鼓噪，狂迷被 晨光 Coffee Time。 啱啱嗰首歌系容祖儿嘅《澎湃》啊，希望大家咧今日都可以有澎湃嘅心情去翻工翻学。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咧系会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系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而星期三最高嘅气温系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咧接渐渐唔稳定啦。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在咁酷热的天气之下咧，记得饮多啲水啊，大家。嗱，前几日咧为咗庆祝11国庆咧，全港啊足足系有成60多间嘅戏院喺星期日嘅时候咧系提供半价嘅优惠，唔知大家有冇去到睇戏呢？香港戏院咧商会就表示啦，参与嘅戏院有64间，而参与嘅电影咧有56套，全日放映嘅场次咧大概系有2012场嘅。总结咧，国庆日全日嘅票房成绩，哇，犀利啦！全日嘅入场人次系154,401人。而票房的收入就是639万，劲啊劲啊劲啊！因为是打破了近10年11假期最高的人次，而上次最高的纪录就是2015年所录得的13.83万人次嘅。而对上嗰一次周日入场咧，对上嗰一次周日入场的人次咧系大增了3.5倍。所以今次的活动咧系打破了暑假以来单日最高入场的人次纪录啊！咁商会咧亦都讲话，唔少观众啦、大众嘅市民都认为，11半价睇好戏机会难得，可以因为咁样咧就带一啲平日好少入戏院睇戏嘅屋企人一起去共聚天伦。唔知道大家嗰日有冇入戏院睇戏啦？又不知道看了些什么戏呢？其实多这些优惠，半价的优惠，其实都是可以促进到大家身边不同人的关系，不单止跟家人，可能是跟朋友，甚至可能是跟同事。如果之后可以多些优惠登场就好了。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刘德华嘅《登场》。 如果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面熄塌了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个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乘风破浪。我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伤，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搏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 见过你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无章。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过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昨天我就出了街吃饭，吃饭吃到很饱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啊，如果没有带自己的环保盒，会不会都加钱要个外卖盒呢？要个外卖盒来做什么呢？就当然是打包些东西吃回家啦。我们呢就会的，我们家会的，因为不想浪费嘛，同埋因为妹妹呢佢哋返工呢都可以返 office 嘅时候带饭啊。咁所以佢哋呢都可以攞返屋企作为今日嘅午餐。咁但係呢嗰啲塑胶保鲜盒呢虽然係方便。但係呢有陣时想重用洗干净，就硬係好似洗嘅都洗唔干净咁样。好似永远都会有层油渍油淋淋咁样。咁点样可以清洁得干净啲，之后重用可以安心啲呢？咦，上网搵到方法喎。呢个方法呢仲要係经过大家嘅实测嘅。但如果呢你屋企有呢一样嘢呢就得㗎啦。而呢一样嘢都唔难有嘅，就係盐。点解用盐得呢？首先讲下点样用先。首先我哋准备我哋一个油淋淋嘅塑胶盒啦，然后喺塑胶盒入面呢就倒入一啲适量嘅清水，然后就加入一茶匙嘅盐，再加少少洗洁精，然后冚埋个盖，用力摇摇摇摇摇摇佢30秒。之后再打返开个盖，倒走啲水，冲返干净，咁样就可以整走晒啲油渍㗎啦。点解啲盐加咗啲盐落去就可以清洁得到呢？原来日本呢有节目呢都解释过㗎，原来油渍啊，嗰啲油污呢是会积聚在容器我们的盒里面一些细微的粒粒突突的位置。那当它们藏了下去这些这么粒突的位置的时候呢，因为它很小嘛，我们有时洗它的时候呢未必洗得到。那但是盐的粒体呢它们的体积很小啊，那所以就可以接触到这些粒突位、哦。再加上我们去摇它的时候呢，就可以充分这样将积聚在那些窿窿罅罅那些粒突微细的位置的时候，就可以带走啲油分啦。第二呢就是用厨房纸啦。厨房纸的做法都是一样，将个保鲜盒入了水之后，又加啲洗洁精，之后呢就放一张的厨房纸巾放下去。又是熬熬熬熬熬完之后又是倒咗佢，然之后再冲水，咁就得㗎喇。咁点解厨房纸又可以呢？厨房纸明明一大张㗎，佢湿咗水都系一嚿嘢咁㗎喎。咁原来厨房纸佢嘅表面有一啲嘅印花，就可以接触到嗰啲容器嘅粒突位置。而喺我哋摇嘅时候呢，嗰啲厨房纸呢嗰啲印花嘅位置又会同我哋嘅塑胶盒产生一个摩擦。之后就可以将一啲 粒特位入面嘅油脂就充分咁样带走啦。我自己咧就未试过嘅，等我今晚翻去同我阿妹讲话，如果你今日食完嗰个晏昼嗰个饭盒，个饭盒记得要试下用呢两个方法去清洗。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咁样尽量大家就可以循环再做、循环再用，环保一啲啦。环保同大家一样，都系息息相关嘅。但呢首歌就系张天赋嘅《与我无关》。 应该都不再认得旧年，我贪心得跟你认真，奉献春天一个你与我各自有春天，几多个情人留体验。挑选了我，错过你，结局较肤浅，更浅。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到无人都听说你与谁人好，与我无关，怎么问好？或者该庆幸我不必多放狗，这才很糟糕。只不知过去十个月里，你发布你乐趣，我也有我陶醉。某个旧鸟居，曾经风光地被嘉许，如今搬迁入另一区。我们并未特别，谁不安心的爱过谁特别，就在异想天开的滑直道，永远再证明这永远很短，无人可比你好，明明应该更好，连原因都不知道，便各走各路。谁人好最美，留低很多问候，或者天注定了这么比较好。No, no, no, 得到过那用为面，死心不息，春风得意也非好汉子，仍然继续养这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恒大、恒大物业发公告表示，已经向联交所申请在今日上午九点正起恢复买卖公司股份。恒大物业指出，董事会认为公司经营状况正常，不存在需要公布的其他内幕消息。中国恒大在上个月28号说，接到有关部门通知，执行董事和主席许家印因为涉嫌违法犯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翻嚟本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琴日錄得超過9200人次入場，創2022年7月開館以嚟單日入場人次新高。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今日將會取消休館，開放時間是上午10點至夜晚8點鐘。今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是兩個科學家，分別是匈牙利的卡塔林考里科和美國的德魯韋斯曼，以表揚兩個人發展出有助開發 mRNA 新冠疫苗的技術。中大祝賀卡塔林考里科獲得殊榮，中大今年8月頒授榮譽理學博士學位給對方，表揚他對生物醫學科研的重大貢獻。中大校長段崇智說，卡塔林考里科獲頒榮譽博士學位的時候，曾經表示他一生致力在科研上追求卓越，視之為追尋快樂一樣，並且將過程中的壓力轉化為動力，克服種種的挑戰，令他深受啟發和感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双方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和对乌克兰的支持问题。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话，泽连斯基在通话中对在基辅举行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会议表示感谢。报道话，泽连斯基和冯德莱恩讨论了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是临时替代走廊问题，双方同意就取消欧盟成员国对乌克兰农产品出口的单方面限制保持建设性对话，并且一致认为需要找到支援乌克兰农民的措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度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啊。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二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我们在日常生活制造了几多垃圾和不必要的浪费？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1号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给钱的了。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绿绿上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垃圾收费。 愉快感觉。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咁啊，听众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28度嘅气温，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啦。咁啊，空气方面咧，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至到四，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啦，除咗喺今日朝头早啊六点钟啊听到啊 Vicky 把声之外啦，咁啊六点半亦都有小白喺度。咁啊，当然啦，咁啊 Vicky 都仲喺度嘅。早晨， 早晨 ，Good morning， 你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相信仍然有好多朋友。有咧就系会揸车出入嘅，咁啊特别朝头早啦，咁我哋翻得咁早嘅时候咧，见到路面上其实都有好多嘅香港人咧已经翻工噶啦。 系啊，其实翻咁早咧先知道，其实唔系净系你一个翻咁早， 唔系噶， 系好多人已经翻好早噶啦，甚至系等紧巴士。 所以咧更加系需要咧喺节目入边咧就同一班翻早嘅朋友咧就系、是、加油打气、 嗯， 因为大家都真系好多都系四点几起身。或者可能有啲再早啲嘅，即 係 例如巴士咁樣，咁巴士都要有其中一位嘅司機咧，肯好早起身，去兜曬所有司機翻廠，係啦，咁早間嘅巴士咧先至可以順利開出嘅，咁所以咧都要同呢一班咁早起身嘅朋友咧就講聲真係辛苦曬啊嚇！咁但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咩咧？咁就係發現咧喺外國啊都有啲叫做馬路啦，當佢哋喺夜晚嘅時間咧，嗰日佢哋有好多嘅措施嘅、 嗯， 措施即係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咧喺個路面上邊睇嘅。马路睇嘅信号，或者睇嘅指挥信号，或者系警告路牌，系睇得更加清楚嘅。咁、香港咧喺夜晚驾驶嘅时间咧，咁都会有好多，譬如灯，譬如工程车佢嘅灯啦，咁亦都按照住法例，其实喺特定嘅距离嗰度就已经开始咧就展示噶啦，亦都要摆雪糕筒啊咁样。咁、外国都系有相关嘅措施嘅，咁但系咧呢啲措施又不断去到改进噶嘛，即系例如十字路口嗰啲行人过路灯咁样，咁香港大部分啦，九成九咧都系利用打直跟住再打横咁样去到过马路嘅，即系十字路口嘅话、行人啦吓，咁但系都开始咧会谂办法尝试咧打斜过马路嘅，即 系 好似日本咁样可以打斜过马路嘅，咁呢个仲研究紧啊，咁希望佢哋研究成功啦，因为有阵时如果你打直又打横，咁啲长者都过唔切啊。即係嗰盞燈都好快啊！咁呢個就後話啦，希望佢哋慢慢研究。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夜晚嘅時候啲指揮燈咧，咁都係會透過反光板去到展示嘅。反光板咧就有個好處就係唔需要特別嘅照明系統啦。咁但係一射到落去嘅時候咧，其實有陣時都相當之殘眼啊。咁呢個咧係好多駕駛者咧就會覺得望起上嚟就麻麻地舒服嘅。 刺眼，因為 係啦。咁外國而家研究緊咧，除咗係反光板之外咧，就算係路面嘅一啲譬如單黃線啊、雙白線啊，全部咧就採用咗一種咧就係、是叫做同反光板差唔多原理嘅油漆，咁当你一油咗落去嘅时候咧，咁你发觉就好微弱嘅光，包括可能系星光、月亮嘅光，你都可以喺呢一个嘅路面上面好清楚睇到佢哋嘅路线系点样走嘅。因为驾驶即系如果你有阵时香港都唔算多啊吓，就嗰啲山路啊，啲山路咧其实有阵时弯弯曲曲咧，咁啊搞到大家都会开高灯，离远就已经望到将来即系嚟紧可能嗰段路嘅 个弯 曲情况系点样。咁但系咧，其实亦都好容易就造成就同对面车咧就形成一个咧就狂照嘅情况出现啦。咁大家都辛苦，亦都容易酿成危险。咁所以呢一种叫做好微弱嘅光，就已经可以展示出咧就系、是路线嘅嘅效果啦，即係好似咧，我哋夜晚見到啲人喺度跳 disco 咁樣，即係著咗啲夜光嘅衫，係、啦，咁樣講咧就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啦，咁啊更加容易展示出咧就係呢一種路線，咁啊等啲駕駛者咧唔使開高燈啦，可以開低燈。咁但係離遠都已經見到條路線，咁就可以心入面有個盤算，到底自己條路應該點行，安全好多啊！ 安全好多，因為我自從揸咗車之後咧，甚至乎唔係係對頭車啊，有陣時喺個倒後鏡咧，見到後面架車佢係用咗 高燈， 高燈，哇！我即刻望塊鏡嘅時候，我都即刻好似閃一閃咁樣， 我即刻拎走塊鏡咯。 是 即原本在自己司机位和副座位中间那块倒后镜、如果后面的车照得那么犀利的话，那因为我没有那些颠灯装置的、所以颠灯装置是怎样呢，其实后面的车如果开高灯的话，有部分的汽车系统它们的灯是可以将强光减弱的、 是的， 我没有装，那我没有装怎么办呢，就直接将块镜 就嗰、那個強光位咧就移去第二度，係 咯係咯，係 啦係啦，咁樣就用呢啲土炮嘅方法咯。咁、你開高燈照住人啊，都唔啱規矩啦。 係，咪最重要嗰度唔係真係漆黑一片啊嘛。 香港好少漆黑一片嘅， 因為都有街燈。 係啊，香港其實駕駛嘅時候同外國比。真 係 安全好多啊！因為啲燈咧都相當之明亮。咁、但係你話外國有啲甚至乎有埋啲 sensor， 即係上山路咧，喺啲路徑上邊啲車嚟緊咧，咁都已經會開始開燈噶啦。 哦， 係啦，咁有好多呢啲嘅照明系統、 感應系統咁樣。 係啦，咁甚至乎佢哋一啲譬如鐵路咁樣啦。鐵路佢哋都係喺日頭嘅時候咧，會比較上係弱光嘅，即係就算地鐵都係嘅，即係等人哋落去地鐵嘅時候有一種舒服啲、涼啲嘅感覺。咁、但係去到近黃昏嘅時間咧，整個嘅鐵路咧亦都會著翻強光嘅，即係等人哋覺得夜晚燈火通明嘅感覺嘅。呢啲都係好多即係智慧城市咧可以揾得到嘅裝置啊！咁希望大家喺駕駛又好或者搭車都好啦，咁可以有呢啲唔同嘅裝置啦，咁令到大家咧喺生活上面更加便利啊！ 晨光百科， 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睇天气啊！大致天晴咁，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持续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嘅气温达到35度啊！所以星期三啊，意味即系听日都相当之炎热。咁啊，本周后期天气咧就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8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85%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另外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生效紧嘅。好啦，当我翻到公司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好中意咧就清洁我嘅控制台，即系我副 panel 啊，附近嗰啲咧即系会摆嘢嘅台面啊，全部我都会消毒啊，又喷又剩咁样嘅。冇错，我是一个中意干净嘅人，咁所以咧，唔知道你又会唔会同我一样理解咗咧，就系点解啊啲番碱啊能够咧就系清洗呢啲嘅污垢咧？番碱又好，肥皂都好，即系碱液又好，呢一类型嘅话咧，咁啊叫清洁剂啦。喺佢哋入边有一种嘅成分，即系界面活性剂嘅物质。啊，呢种嘅物质咧就具有一种咧就亲油基，即系容易同油去到结合嘅部分，同埋亲水基，即系容易同水结合嘅部分。即系呢个咧，叫做我好似叫做化学长头草啊，即系佢又可以挨近油，又可以挨近水。界面活性剂咁，原来就喺呢啲叫做肥皂啦、清洁容器、清洁剂上面咧就容易揾得到噶。好啦，咁佢哋点样运作嘅呢？原来呢一种咧就粘附喺水同埋衣服上面嘅污垢，我哋首先理解咗先。佢哋好多时咧都系油分嚟噶。嗱，用我哋呢啲叫肥皂啊，用啲番碱去到洗嘅时间啦，咁呢啲叫做界面活性剂咧嘅亲油基就会先同油去到结合噶，即系 fusion 合体咁样就同油结合咗啦。好啦，将啲油咧就紧紧咁样包住咗佢，好有爱啊，好有爱咁样紧紧拥抱住佢。好啦，喺呢个时候，另外一个嘅拍档亲水机咧就会同水结合，即系同 H2O 结合，并且咧好犀利嘅浮起，原来佢咧就系水入边嘅水泡嚟嘅，所以佢就会浮起。于是乎啊，呢啲污垢咧就会喺手上边或者衣服上面咧，你发现咦？会剥落嘅、哦，剥落嘅过程咧就系、是、带走啲污渍啦。简单啲嚟讲，喂，即系呢个时候就洗走咗佢啦。好啦，呢啲嘅番碱咧就系、是、由氢氧化钠同埋油等等嘅材料混和制成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去一啲叫做番碱 workshop 啊，番碱制造方、工作坊呢啲咧，咁你就会知道大概佢入边嗰啲嘅成分。好啦，既然番碱系由氢氧化钠同埋油等等嘅材料混和而制成啦，喺呢个时候就会形成啊一种咧就叫做脂肪酸，咁啊脂肪酸咧就系、是、脂肪酸盐嘅呢一种物质啦，咁啊而脂肪酸盐咧就系、是、界面活性剂嘅真面目啦，即系呢一种嘅脂肪酸盐咧就系、是、我哋头先所提及过。界面活性剂能够咧就系同时亲水同埋亲油嘅化学物质啦，咁我哋清洗嘅时候咧就系依靠住佢啦。 咁当然啦，你话如果要清洗嘅时候咧，咁啊仲有好多方法嘅。除咗咧就系利用呢啲叫做水啊、亲油啊、亲水嘅方法之外啦，有阵时候如果佢都冇办法啊，将呢啲嘅污渍咧就透过呢一种嘅方法清洁，即系带走之外啦，咁就要用到一啲嘅漂白剂啦。咁啊，漂白剂咧就直接啊，就将呢啲嘅污垢啦个颜色咧。即系颜色入边嗰个成分咧就改变，咁啊从而令到你觉得望起上嚟嘅时间咧就好似干净咗咁样。咁但系佢系咪真系干净咗咧？哎，未必嘅，只不过咧系将个颜色咧就改变。咁当然你话有部分嘅叫做漂白剂啦，佢更加含有咧就杀菌消毒嘅情况嘅话咧，咁啊可以慢慢用多几次中和翻入边嘅色素，就可以改变咗呢一个顽固污渍黐喺呢啲衣服上面嘅情况噶啦。明白咗啲污垢点样黐喺我哋件衫上边，我哋就会更加清楚知道自己要点样对付佢啦。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摘星去找新星。行而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开演唱会变更加猛壮，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和，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 连鞋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吃鸡去争金奖， 无法退也只有想。 记者跟我犯得狠，有记者更黑人，缠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我 然后共歌手诚实做好友。 呢首作品嚟自古巨基 featuring 群星嘅《星战》，系同嗰啲乌色咧对抗，就好似打仗一样啊！咁大家加油努力啦！六点五十分嘅时间，咁啊，除咗有《星战》之外，我哋仲有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啱啱就过完个国庆节啦，唔知道 Catherine 有冇休息呢？ 都休息咗啊，即刻充晒电啦。 系咪啊？咁就好啦。咁饮茶系咪都可以帮我哋充电呢？ 绝对系啦。 系嗱，上个星期咧，你就有讲过一啲茶膳嘅方法，茶膳其实系咪都可以帮助我哋叉叉电放下松咁样噶？ 首先咧，我将茶同膳两个字拆开先啦。大家首先要理解膳先，膳我哋又叫静观啦、正念啦，即系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咁其实咧最主要呢个做法咧，就系将我哋嘅觉察力带翻去当下。 觉 察 awareness， 咁就系咧，其实平日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我哋都系咧喺一个自动导航模式嘅，就系一擘大眼，揿熄闹钟啊，起身刷牙洗面，即系都系完全唔需要用大脑谂嘅，你需唔需要谂？ 系 啦，你唔需要谂嘅，其实都系啊，继续啦，跟住搭车啦，翻工啦， 习惯咗， 习惯咗啊！但系咧，你可能去有时去旅行咧，好似特别开心啊，系咪？ 系 啊，因为你个 awareness 放大咗啦，就系其实你会睇到好多你平日留意唔到嘅嘢，咁亦都咧呢一啲嘅感觉咧，其实喺香港，就算你唔系去旅行嘅时候，其实都应该要开翻你呢一个嘅觉察力嘅。当你开咗觉察力嘅时候咧，有非常之多嘅好处咯。讲下有啲乜嘢啦？第一咧就系知道自己猛震啦、嬲噶啦，咁亦都更加可以容易咧控制情绪嘅。 哦， 原来 因为更了解自己系咪啊？ 更加知道先嗱，好多时候咧你发脾气咧，可能咧其实你。个行为咧快过你个脑，即系你个有个反应啊，我闹你啊， 我就要反驳你， 系啦，你就要反驳，你就即刻已经系抗衡啦， 保护自己， 保护自己啦，系啦。咁但系咧，好多时候咧，当你个觉察力强咗嘅时候，你就有时间去 process 啦，你就会开始第一知，你要知道自己猛先，系啦，你知道自己猛，咁可能你就会停一停，谂一谂，咦，点解我要猛呢？佢闹我啫嘛，但系我系咪一定要闹翻佢咧？你先至有呢、這、一个缓冲期啊。系啊，其实我喺近年开始做多咗禅修咧，你会发觉咧自己咧喺情绪控制管理方面咧系会强咗好多嘅。咁即系可能大家有听过啦，生气系用人哋做错嘅时候惩罚自己啊嘛。啊，听得多啦，但系真系实质做嘅时候咧，系咪真系咁容易咧？系啦，呢一个都系靠一个练习去做嘅。好啦，讲咗禅啦，咁我哋就讲翻茶禅咯。其实唔一定系茶嘅，你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做禅修。咁最简单嘅方法当然系静坐啦，即系坐喺度，我哋留意翻自己一呼一吸啦，留意空气啦，身体唔同嘅 环境 啦，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啦，咁有好多嘅方法去做，咁亦都有一个朋友咧曾经同我讲咧，我好惊静坐噶，我觉得咧唔谂嘢好辛苦啊，逼自己，即系你谂下坐喺度十分钟。唔喐， 我會瞌 唔講嘢， 可能會瞓著咗。 係有啲人會瞓著啦，有啲人可能覺得好眼瞓啦，但有啲人可能覺得嚇要我唔諗嘢好辛苦喎。但係呢個都係一個我哋大家對禅修嘅一個誤解嚟嘅，就係諗住一定要唔諗嘢。但其實諗嘢係人之常情，但係只要咧你要知道。就要練習啦！我一諗咗個腦飛咗去啊，諗下食乜嘢啊下一陣，你就要捉翻自己翻嚟啦！我要首先知道自己諗緊嘢，跟住翻去個呼吸，係啦，你每一次諗緊嘢翻去呼吸，就算我喺度坐十分鐘，我諗咗十次嘢都好，我來回，其實就係每一次來回，你都係一個練習。 哦， 系啦，你慢慢咧，你就会容易，即系可能第一次，可能你系我谂咗成五六分钟，我先至 realize， 哎呀死啦，我谂紧嘢啦，要翻翻嚟啦。但系下次可能两三分钟，再下次可能佢一念头一起一两秒，你就我要翻翻嚟啦。咁呢个就系一个练习。咁而茶禅咧就系另一种嘅方法去做呢一个 practice 啦，就系当我冲茶成个过程咧，我都系要好留意我嘅身体啦，我要好留意嗰个茶嘅变化啦，系开晒我嘅五感去做呢件事嘅。我哋嘅五感有边五样嘢？ 眼耳口鼻， 眼耳口鼻， 触觉。 觸覺啦、身舌啦、心啦，即係六感啦，去到咁其實唔同嘅觸感咧，我哋喺飲茶過程咧都將佢開曬佢。 因為我記得 Catherine 有講過，就係沖茶咧都係打開我哋嘅五感啊嘛，所以而家咧茶禪就係打開埋我哋嘅心。 其實就係我呢一刻只做一件事。系啦，我哋日常生活中咧太多 distraction 啦，系啊，朝头早可能你刷牙都望住个电话刷啦，系咪啊？即系或者你食饭啊都系对住个电话食，咁你个人咧，你系俾好多嘢去攞开咗你嘅注意力嘅，但系当你翻翻嚟嘅时候，其实你会察觉生命有好多嘅美好咯，即系好似我试过喺广东道度行啦，大家都知道有几多人噶啦，系咪啊？即系可能你都会觉得啊，好又嘈吵啊，又有人食烟啊，系啦，好逼啊，行唔到直路啊，系咪啊？即系嗱，当然你会留意到呢啲嘢嘅，但系你又可以留意一下望一望个天，咦，今日个天好似好蓝、啊，系咪啊？哇，个太阳几好、啊，诶，可能有少少微风、啊，其实。你是会看多了很多东西咯、啊当你是真的去放大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生命中有很多你可以去、感恩的东西 咯、其实茶禅就是不是个人定是还是团体都可以一起做的呢、 其实呢个人和团体都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在就算在朋友之间一起做就尽量我们都是止语就不说话的。系啦，因为咧，始终你系不停咁讲嘢嘅时候嘅状态咧，你好难定嘅个人。系、啊，咁我哋尽量都系比较安静咁样去进行啦，即系大家系 focus 翻喺我哋嘅感受。但系咧，古人都有讲过啦，我哋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就系、是、讲一人饮茶嘅时候咧，你先最感受到个神韵啊。系、啦，二人饮茶都系趣味性嘅啫，系啦，三人饮茶咧就系净系饮到个茶味嘅啫。咁所以咧，反而你真系讲紧古人啦，就系想哇成仙啊得道啊，咁系反而你单独咁样去感受呢件事，你个感受系更加深咯。 明白。咁其实茶禅嘅方法又系点样嘅咧？ 咁其实你用茶包都可以噶，即系唔一定系真系要好麻烦咁样。 系咯，我以为系要有晒一套工具。 唔系噶，而家大家 pantry 有茶包嘅，即刻同我去攞。 今日晏昼就去茶禅一下先，究竟点嘅咧？ 其实好简单嘅，就算我真系用茶包，即系平日我哋一去到 pantry 咪好多人啦，有 chit chat 咁样，但系唔系啦，今次我真系攞住个杯，感受下个杯嘅重量啦。攞個茶包嘅時候，個身體係點樣喐嘅咧？打開個茶包，有冇香氣咧？感受下嗰、那個味道啦，跟住擠落去撳熱水，即係每一個動作你係感受到，知道自己做緊乜嘢。跟住熱水睇下啲煙喎、個煙係咩形狀嘅咧？啊，開始個茶變色咯喎，佢變嘅速度係點樣咧？茶杯開始暖咯喎，個温度啦，感受下。跟住我哋慢慢去飲嘅時候，喺口腔唔同嘅部分有乜嘢味道咧？吞落去嘅時候有冇聲音咧？我哋身體飲完之後有啲咩感覺咧？其實就係一步一步，好似好簡單，真係其實真係飲茶包啫嘛，係咪啊？大家都識做啦。但係當你係冇意識咁樣飲。同埋我真係留意成個過程咁去飲，係完全兩樣嘢嚟㗎。 所以其實茶禪係唔複雜， 係唔複雜㗎，係 在於係你自己愿唔願意去體驗嗰樣嘢，係咪啊？咁所以大家今日無論係今朝嘅早上啦，定係還是食完 lunch 未開工之前，想俾自己個心靈休息一下，都可以去 pantry 攞個茶包感受一下茶禪一下喎。 朝早嘅6:59啦，咁啊，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啦。咁啊，转头7:00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啦。普通话台有咩节目啊？就系音乐早点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想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画出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9嘅早上，你哋好啊，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28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咁啊，喺节目开始嘅时候，亦都有白元豪小白啦。咁啊，先陪住各位听众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啊。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咧，我都几够胆讲一句咧，会唔会塞车噶？会啊！通常咧呢啲嘅，即系连续几日放假之后咧，咁啊突然之间又翻工啊，翻学咧，多数都系会塞车噶啦。咁啊，但系就唔系我讲嘅，先问到 Vicky 出嚟先。早晨， 早晨。 咁啊，另外交通天文台啊 ，Didi 喺度啦 ，Didi 面带微笑，似乎而家交通上算 OK 喎、 啊。真系醒啊！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系啊，其实咧长假期之后咧系比较挤塞嘅，咁但系咧有一个系比较共通点就系咧长假期之后咧冇咁早有车龙，因为啲人咧仲未习惯咁早起身。 系啊。哇！ 系啊，咁平时7点钟、啊， 世事都俾你睇通睇透啦。 7点钟啊，狮隧有车龙啊，公主道车多，但而家啲嘅时间咧都只系车多少少，暂时都未有车龙嘅。咁但系个樽颈位都依然车多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啊，近住骏发花园嗰个位嘅。咁、另外啦，好啦，同大家讲讲啦，较早前噶啦，受路陷影响，油麻地嘅海宏道去翻佐敦道方向啦，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啦，受较早前嘅冧山泥影响咯，筲箕湾嘅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啦，同埋中坎角道近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咁至于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咧，就包括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啦，赤柱嘅黄麻角道近圣士提反湾啦，同埋西贡嘅菠萝斜路近住夹边朗新村嘅，就系咁啦。 咁之前因为山泥倾泻嗰啲都仲未完全修复， 暂时都未嘅。 系啦，咁但系都非常快噶啦吓，咁大家等多一阵，咁啲工程好快脆就会完成噶啦， 系啦，慢慢啦，都要处理， 要嘅，咁的而且确系嘅，咁啊呢啲嘅即系突如其来嘅恶劣天气都冇人想嘅。 我相信大家都知啦，大榄隧道加价咯、对两位有冇影响啊？ 我有影响啊， 系、啊，你会用噶？ 会行呢条隧道嘅， 唔系嘅，我行团工多嘅，咁但系如果譬如团工好塞嘅时候，你又赶时间，咁都决定一定要用噶啦。 系咯，即系你同我嘅老公一样啦， 系啊， 如果急啊或者系好塞车嘅时咧，就一定会改行大榄隧道。都貴嘅，其實你日日咁樣行啊嘛，咁所以佢通常咧都係會睇一睇個路況先，聽一聽我哋嘅交通消息先至行啦。你知唔知最慘咧？有日屯門公路一塞咧，你冇得走啊！除非你喺深井嗰條路走， 係 當然啦，你深井可以落到嗰個迴旋處行青山公路啦。 你落得落去啊，上面塞嘅話，下底都塞啦。其實， 但係就一定冇上面咁塞嘅。咁但係問題是你諗下，你要由麗城花園塞到深井嗰段路都幾長，係 啊， 係啊，咁所以都係要咁走咯。咁同大家講下啦，大欖隧道啊，10月8日開始。就会加价，咁平均咧就加7% 啦，私家车大约5.4% 嘅，讲几多个 percent 冇用，实际啲话俾大家听，收几多钱？ 几多银先？ 几多银嘅？好啦，私家车啊 ，Vicky 啊，同埋的士咧就55蚊就会加3蚊，变咗58蚊，3蚊计 ，OK， 55变58， 即刻过咗忽肉嘅感觉， 系嘛？电单车咧就加2蚊，就变咗而家28蚊，小巴咧就加9蚊，就变咗系126蚊。哇，都好贵啊！ 126蚊， 系啊，轻型货车就加5蚊，就变咗64蚊。中型同埋重型嘅货车咧，就分别加6蚊，就系71同埋79蚊嘅，就系咁啦。 哇，小巴最贵喎。 系啊，咁但系大家要留意翻咯，加咗价之后啊，当然对你可能有少少影响嘅。 系啦，咁如果你话系小巴嘅话，咁加咗价即系无可厚非，梗系转价翻落去。 系我哋嘅消费者嘅身上， 系啊，都系噶啦， 126蚊啊！咁但系咧，原来咧，我揾啲资料咧，先揾到咧啊！我真系，所以你话啱嘅，揾资料咧系自己都获益良多、原来咧，虽然话大榄隧道加价啦，原来佢某啲时段咧有啲优惠咧系我都唔知嘅、所以而家我琴日特登打去大榄隧道公司再 confirm 啊，原来真系有好耐呢样嘢，但系我打都唔知点解咧。原来有3项优惠咧，佢继续会实施嘅，就系、是、全日冇载客嘅的士，即系吉的士咧，原来只系收15蚊嘅啫。嗱，真系唔知喎，收15蚊嘅，即系冇载客嘅的士你有人喺度嘅话就叫载客啦，吉 嘅的士嘅意思，即係如果你載客咧，就係冇載客嘅就收15蚊啫。全日吉嘅貨櫃車咧，收35蚊咋。 吉嘅貨櫃車， 即係後面冇拖貨啦， 即係 container 都冇咁樣。 係啦，嗰啲叫吉貨櫃啦，35蚊啊，平幾多啊？但係你記住係吉車，咁可能即係知道你係唔係真係做嘢嘅，咁順便經過嘅啫。收35蚊優惠，最後一個優惠咧就係啦，午夜嘅重型貨車，12点到6点，哇！即係無論你有冇拖貨都好啦，呢、這個時間咧就成收35蚊嘅啫。 嗯， 哇！你話幾犀利啊？ 係啊， 價錢都爭幾遠㗎。咁成依三個優惠咧，大家可以留意翻啊！我再講多次好唔好啊？ 好。 呢三項特別嘅優惠咧，不嬲都有嘅。嚇、不過再提一提大家啦，就係、是、全日冇載客嘅吉的士咧，就係收15蚊優惠。 嗯。 全日嘅吉貨櫃車就收35蚊嘅優惠。嗯、午夜嘅意思係咩啊？係12点到，即係凌晨12点到早上6点啊。 嗯。 凌晨12点到早上6点，午夜嘅重型貨车咧就会由十二点到六点就会收35蚊优惠嘅，咁大家留意翻呢一个优惠，大家都可以利用啦。 系啦，其实唔单止净系吉车或者半夜嘅，咁如果即系再有多啲唔同嘅优惠，例如唔好话吉车啦、啊，原来小巴佢再换咗客咧， 有优惠、啊， 我有 咁样再换咗，应该冇 Jesso 嗰个世界系嘛？ 咁啊，不如谂下，不如就减价啦。 系啊， 减价， 市民心声啊，呢个一定系 市民心声啊。不过咧，因为大榄隧道嘅专营权咧，都系去到咧。2025年嘅5月29号啫，咁啊， 2025年嘅嘢啦嘛， 5月29号，系啦，咁即系呢个时间之后交翻俾政府再作打算啦， 年半啫， 系啊，咁所以收贵你都系一年半咯，啊唔系，一年后可能佢又再调整嘅，大家留意啊， 讲啲乜嘢？ 喂，你人工都希望一年一次调整啦，我讲事实啫， 系嘅， 你冇可能话唔调整噶嘛， 不过啲即系司机大哥听到 就唔想咯， 系啊， 我都唔想噶，咁但系冇办法搵食啊嘛， 咁如果你话系政府收翻嘅话咧，咁会唔会好似？譬如過去嗰幾條隧道咁樣， 可能會啊，咁啊好啊， 即係多啲嘅調整， 係啊，咁就好啦， 靈活彈性嘅， 即係好似而家三隧咁樣啊，三隧分流，其實一西隧多咗好多車行， 又按時段，又有啲唔同嘅價錢， 係啊，當然啦，你平啲嘅話，當然會係多消費者用啦， 係啊， 係咪先？ 事實嚟嘅呢個， 又唔使塞住， 其實幾好噶，因為好似阿 Vicky 咁講話，都幾麻煩嘅。如果你去元朗嘅話，你行屯門公路又要行翻條元朗公路兜過去， 係啊， 但係如果你行大欖隧道咧，快好多，一落就係。 點解啲人？明明知道是要兜的，行屯門公路知道要兜好遠，都仲要行屯門公路咧，因為貴啊嘛。 係啦，就係我同阿 Vicky 嘅心聲啦。 好簡單嘅啫， 即係你想話啊，多人消費好簡單喎，有優惠咪得咯。 係啦， 係咪講嚟講都一樣嘢？ 其實啲消費咧就係都唔使特別教香港人其實都好醒嘅，唔使教我哋點樣去使錢。 嗯、 相反就即係話俾我哋知道，原來去呢度咧，我做嗰啲優惠啊，除咗優惠之外咧，款式多。 嗯、 即系唔好将日头嗰啲同夜晚，如果一样嘅，大家就觉得唉都系一样啦，佢哋做咩啊？但系发觉有啲唔同嘅，有啲特色嘢，而且价钱咧，会仲抵，咁啲人就会自己去噶啦。 月底咧，啲人就越用时间嘅啦。例如你话哇，几蚊罐鲍鱼排几日都排啊， 系啊， 系啊，所以系几夸张啊。 即系譬如我都有前几日同晨光嘅主持喺度讲就话，其实你睇葵涌区啊，唔系一啲传统式嘅好多人嘅商场嘅，入边啲嘢咧，大家都会觉得咧系平。 系啊，哦系啊，我有时都会去嗰度。 系啦，咁你觉得平嘅，其实有冇做宣传？其实个商场都冇做宣传啦。 你最主要平得嚟又好食啊嘛。你又平又唔好食就冇要啦， 口碑啊， 系啊，咁多年以嚟都冇卖过广告， 但系大家都会走过去， 仲系人山人海， 梗系啦，人山人海啊， 所以好简单嘅啫，两个字搞掂晒，优惠， 系啊， 或者一个字搞掂晒，平 啊，靓正，加多三个字， 靓正咁啊好啦 吓， 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喺朝头早嘅时间7点17分啊，都要揾阿 Vicky 咧，即刻同我哋出去咧就望一望啦。喂 ，Vicky， 你望到出边嗰个天气系点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 系啦，哇！我出到嚟咧，今日反而见唔到蓝天白云，可能咧都今日可能大部分嘅时间可能都会真系会有骤雨，因为而家成个天咧都灰蒙蒙一片啊。 嗯， 系啊，阳光。对啊，太阳伯伯都唔知去咗边啊！ 哎呀，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你话而家系咪真系好酷热咧？可能而家都暂时系朝头早，咁、所以咧都未见到啊，真系太过热嘅，都唔系有啲好闷热啊、翳焗嘅感觉嘅。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因为可能唔同地区咧都有唔同嘅感觉、唔同嘅天气嘅。 好，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吓。 系啊，冇错啊。其实咧上星期六咧就好好天啦，上个礼拜系咪？大家好天嘅时候咧就可以。中秋節去觀月啦，係咪？ 係。 跟住六嘅時候咧，我就趁朝頭早，咦有太陽喎、哦，咁我就梗係想帶我兩隻狗狗咧去沙灘游水啦，去海灘游水啦。 嗯。 咁 跟住我大概十二点左右一点左右啦，咁就出门口。去到嘅时候真系阳光普照噶、哦， 啊、 去到嘅时候咯，点知发现嗰日系初几啊？初十六啊， 系 原来系退潮啊。 哦， 系啊，十二点呢一点咧，已经系已经去到退到好劲啦。我只狗咧、 啊， 因为佢好中意游水，系咁掹我要去行出啲，行出啲。咁但系始终我因为唔知道出到几出系有几深咁样啊嘛，始终有个风险喺度。咁到最后咧就游唔成啦，跟住我就上网睇咯。啊，原來其實係嘅，大自然入面咧，又好似有好多好似時鐘一樣嘅一啲嘅規律變化啦，就好似我哋會有朝頭早啦、夜晚啦，有季節嘅循環啦。原來潮漲同埋退潮咧，都係海洋嘅時鐘嚟嘅喎。 哦，係啊，因為潮漲潮退咧，係根據翻月球引力咧，去到有所改變嘅。 冇錯啦，其實主要咧潮汐呢一個現象咧，主要係受到月球啦同埋太陽嘅引力嘅影響。當月球啦、太陽同埋地球嘅位置係直接連近一直線嘅時候咧，即係接近呈現一直線，咁就係多數咧就會係農曆嘅初一、十五前後嘅兩三日。咁月球同埋太陽嘅引力咧，就會將地球表面某啲地區嘅海水咧就吸咗。吸起咗啦，咁呢一个时候咧，嗰个地区沿海咧就会系潮涨啦，咁相反啦，水位降低嘅区域咧就系退潮，咁呢一个潮汐咧其实都系叫做天文潮嘅，咁但系当然啦，都要睇翻当时嘅情况、天气情况而定啦，实际嘅水高啊，即系潮水嘅高度啊，都好难预测嘅，咁但系就俾我知道 ，OK， 以后初一十五附近嗰两三日就尽量唔好去沙滩啦，因为咧一嚟就算你唔系退潮啊。有阵时咧，你涨到好高嘅话咧，潮涨嘅话咧，都危险啊嘛，因为你始终唔知道嗰个深度系几多。咁大家咧，如果去沙滩，即系而家开始就会秋天啦吓，咁、但系咧都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咯。 系啊，即系都要即系多口讲一句啊。其实就算唔系潮涨潮退嘅问题咧，去到一啲有游水嘅地方，特别系海嘅话咧，即系唔系游水池咧、其实咧亦都有好多系淤泥嘅。呢啲淤泥咧，好多時就係大家咧就忽略咗啊！有陣時你就諗諗啊，行出兩步，行出兩步咧，啲淤泥就容易咧就啜住你只腳。咁啊，淤泥就好特別嘅，因為你越係用力掙扎咧，你就越 佢就越係吸住你， 係啦，吸住你嘅。咁當然啦，你話如果喺淤泥吸住咗嘅時候，有啲即係人類啊，即係啲技術性嘅動作咧，係可以掹翻只腳上嚟。咁但係嗰啲就照即係慢慢即係揾專家詳細出嚟講啦。咁但係就即係奉勸一句就係，如果去到呢啲位咧，或者即係出海嘅話咧。就大家就要三思啦，即系无论系咪潮涨潮退啊，我都觉得系辛苦嘅，要小心嘅。不过你讲开潮涨咧，其实我都有见过一啲教学用嘅 3D 模型啊，即系网上面 3D 模型，即系internet 嘅。咁佢咧就会将呢一个月球嘅位置同地球嘅海水嗰个波幅咧，就做咗一啲简单嘅模型，咁就可以清楚睇到咧，原来月球嗰个引力当开始近地球嘅时候啊，会点样影响咗成个地球嗰个嘅海洋嘅分布啊，即系个潮。个涨退嘅问题啊，咁睇完之后咧，咁大家就会更加明白到原来即系月球系如何影响咗我哋呢一个嘅海水个高低位啊，咁所以呢啲就系大家可以而家好方便啦，即系百科全书都唔使，系啊，上网你揾翻相关嘅资料咧，其实都揾到好多咧，就系甚至乎系大学级数嘅一啲嘅教材，都系讲啲引力嘅，咁大家有兴趣都可以望一望呢、這个。 系啊，好啊，咁不如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 好， 今日咧天气咧就系大致天晴嘅，但系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系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星期三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5度，本周中后期咧就系天气渐转咧系不稳定噶。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咁我加翻时间俾你啦，小八。 好，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吓。 流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流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今日起至10月14日，沙田大会堂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晨光大学。 好啦，朝早嘅7:23，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啦。电话旁边咧，亦都咧就系邀请咗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早晨 ，Ringo。 大家喺节日后早晨啦。 早晨，咁啊喺节日后咁啊，希望大家仍然咧就路路畅通啊，驾驶方面咧就得心应手啦。 系啦， 系啦。之前咧其实 Ringo 都同我哋讲咗好多咧，就系有关于即系有关汽车赔偿保险嗰方面嘅问题啦。今日咧就想揾翻我哋之前其实一直咧都讲紧嘅，就系、是、电动车。电动车不知道在它的保养上面，我有听过很多的迷思、啊、电动车呢你保养、啊、一般车房呢做不到，如果维修的话呢搞不定、啊、一定要去原厂、啊、令到它的、叫做驾驶的成本呢其实这方面都会上涨、大家要留意其实是不是真的呢 Ringo？ 是的，其实关于电动车有很多知识的、啊、你正话讲一个呢叫电动车保养，不过我今天就很快脆的时间问题，我就会讲一讲电动车和燃油车的比较。 哦，好好啊，请讲。 为什么会有燃油车和电动车的比较呢？ 是。 电动车对于环境的影响呢、最后呢就会电动车的保养啊和充电那些。咁呢、希望呢一集呢就同大家分享。 好。 今日呢会同大家讲讲呢燃油车和电动车 那 个比较是怎样呢，为什么你要换电动车呢？首先你们一定要知道呢你换电动车的原因是什么。咁當然啦，除咗政府嗰、那個即係話推廣啊，甚至全世界嗰個電動車嘅普及咧，其實咧第一你要換個電動車，你要留意咧，你嘅如果換個電動車嗰個價錢咧，其實係會比起燃油車係貴啲嘅， 係 貴1.5倍，或者2倍，咁不過當然香港因為有個補貼咧，相對咧就冇咁貴。咁嗱呢個咧係嘅成本咧，你要知啊。咁第二咧就充電嘅時間咧，因為唔同入油喎、入油嚟計咧，可以去油站咧，可能係2分鐘、3分鐘。咁所以如果你買嘅電動車自己冇得充電咧，咁呢一個咧時間咧就長咗嘅。嗱、個好處喺邊度咧？燃油車嗰、那個費用咧，其實即係話如果電動車燃油車係貴過電動車咧，大概咧最少有1/3，即係話咧如果你揸個電動車咧，你就可能比喺你嘅燃油嘅費用咧係1/3嘅啫， 係 少咗， 明白， 少咗好多噶。咁保養費用咧，亦都比喺燃油車咧嗰、那個保養咧。是大概是1/4，即是说呢电动车呢那个好处呢在燃油的费用呢以前很贵的。咁而家呢就平咗1/3啦、保养的费用呢就平咗燃油车的1/4。咁呢一个呢就是大家要的诱因。好啦，咁其实你计电动车呢仲有一啲好处系咩呢，我哋叫做再生式的刹车 ,regenerative braking。咁佢有咩好处呢，佢呢就话当我哋刹车的时间呢燃油車咧就要靠 brake 咁大力刹落去嘅，咁但系電動車咧，佢如果你一收油咧，佢有個 regeneration， 即係話咧會有一個咧再生式嘅剎車，佢會幫你，同埋咧係會儲埋電嘅，咁呢個係好處。咁操控咧電動車咧嗰、那個 improve 嗰個 handling 好好嘅，因為點解咧個電池喺嘅車底嘅，咁所以咧、那個重心咧就會咧係會係比較好一啲，咁改善咗你咩啊？转弯嘅时间嘅稳定力， 找地啲啦，佢真系 系啦个好处喺度吓。好啦，咁跟住嚟计嘅宁静啦， 系啊， 当然啦，系咪啊，静好多噶嘛，因为佢冇咗引擎啊，冇咗汽油嘅一啲嘈噶。咁好啦，咁另外咧一个好处系咩咧？佢立即可以运转，即系话 instant of talk。因为点解咧？佢唔同传动即系燃油车咧，佢会出现一啲加速嗰个迟啊，或者唔顺畅啊，又要转波啊等等嘅。电动车咧一踩嘅时间咧，我哋叫做踏板咧，咁咧就会系嗰个马力咧就会即刻开，因为佢全部都系用摩打嘅。咁嗱，呢一啲咧变咗有电动车嗰个好处，同埋当然佢有啲唔好处。咁唔好处咧，我哋咧就一路。改善緊啦，引入多啲嘅電動車嘅一啲代理啊，咁使到嘅電動車嘅普及，咁咪希望將個價錢可以降低啦。好啦，咁咧亦都希望政府咧做多啲充電啦，正話都講嘅。 哦，係啊，呢、這個一定要啊，係。 入油嚟計，可能2-3分鐘，而家充電咧一個學問， 咁啊，遲啲會同大家講。佢咧會有慢速、中速同埋快速。咁咧，慢速嘅話咧，十幾個鐘嘅。 哇！ 中速都要兩個鐘至四個鐘。而家嘅快速咧都要半個鐘嘅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係要政府係要多啲即係話去同埋商界咧去推動多啲電就係呢個充電啦。咁同埋我哋開頭買嘅電動車咧。亦都是要留意和要適應的地方之一的。 哦，是啊，適應啊，即就算好像剛才 Ringo 所說啦，你開頭俾油嗰下，而家我都係揸緊啲燃油車嘅時候，你都係等佢慢慢行啦。如果你話揸嗰啲電動車，佢噓一聲，即好似四驅車放大，噓一聲，哇！ 要小心啲嘅真 係。所以咧，其實揸電動車咧，開頭第一定要適應，同埋咧。买嘅电动车咧，留意下你自己嘅价钱，可能个成本会贵啲啦。同埋我正话讲个充电嘅时间， 明白。 咁你要克服呢几样嘢。 明白，系。咁我哋今日咧就先听咗个比较先，下次再继续分析。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六日的湾仔市集海滨艺游坊结束，昨日黄昏继续有不少市民和旅客到场。海滨事务委员会港岛区海滨发展专责小组主席何文尧说，今次是首次举办相关市集，细节仍然要摸索，认为湾仔市集内容已经是多元化，提供表演和销售食物饮品，吸引到不同年龄层人士，是走对方向。何文尧认为要先处理好市集的基础设施和管理问题，他举例说，由于涉及飲食攤檔要處理好排污、供電和垃圾清理等環節，當市集建立好口碑，才有望吸引到旅客前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說，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昨日錄得超過9200人次入場，創2022年7月開館以來單日入場人次新高。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今日将会取消休馆，开放时间是上午10点至夜晚8点钟。欧盟成员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外长会议，是会议第一次在欧盟以外的地方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形容会议是历史性，目的是要表达欧盟仍然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能不能够获胜直接取决于与盟友的合作，形容共同采取的措施越有力，战争就会越早结束，敦促欧盟扩大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并且协助乌克兰重建。另外，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早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运作45日提供资金，但是不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不认为乌方已经失去美国支持，说乌克兰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预计援助将会持续。体育方面，英格兰超级足球是足级联赛独脚戏，富咸主场0-2败于车路士。这一场是车路士今季英超第二场胜仗，全取三分之后，车路士七战两胜两和三负，得八分，处于英超榜中游位置，距离榜首曼城十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范围咧较为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东隧去港岛方向入口范围都系较为车多。西隧往九龙方向嘅车龙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往九龙方向咧入口范围较为车多，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清水湾道往坪石方向龙尾去到圣贤中学，大埔道落返去歌和老街近住泽安村对出较为车多，车龙去到苏屋村，而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都开始车多了。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车龙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隧道车多，仲有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较为车多㗎，车龙去到五块田。咁另外提翻大家啦，受到较早前嘅暴雨影响啦，咁有啲路线咧都系仍然封闭噶，咁包括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同埋中磡角道近住中磡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都系仍然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二台话你知。 嚟，一人一箱，嗱嗱声搬去街尾咧就可以收工啦。 OK， 咁等我翻公司攞翻架车先。 你有揸车咩？由街头搬去街尾都要出动到车。 系噶，我架手推车放咗喺公司啊嘛。 切，我以为你系讲货车添，点知系手推车啊？ 都系车啊！ 等你拎得嚟啊，我一个人都搬完啦。 嗱，说话就唔系咁讲啦，我哋搬啲咁重嘅物件。是应该要善用手推车这类辅助运载工具的，减少体力劳动之余又可以预防肌肉劳损。 我搬了这么多年都没事，还越搬越大只，一个打十个都得啊。 但就算是宇宙最强啊，间中都会受伤的嘛，更何况是你。嗱，日于等我拎架手推车过来啦。 收到。咁等你拎车嘅时候呢，我就做下伸展运动，松弛下筋骨，咁就冇咁容易拉伸啦。 咁就最好啦。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分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嚟到第二场咯，今次有咩嘉宾先？ 波成呢位见到佢就谂起三个字 ：good vibes only 啊！ 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完。 动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第二场将会有 Chloe 黄君仪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10月7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7:39，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紧啦。咁啊，睇翻个天气咧，星期三咧最高气温咧竟然去到35度都可以。 系啊，天气又热翻 咯。系啦，咁啊睇嚟咧即系殴打风啦，咁啊打唔打成就未知之数啦。 不过睇翻嗱，啱啱最新睇翻天文台嗰个嘅叫做台风风暴路线嗰啲嘅资料提供啦，咁亦都见得到咧嗰个嘅热带气旋咧。是当佢嚟到香港附近最近嘅时候呢是已经是明显减弱咗㗎啦。 即係就都会搞风搞雨。但係搞唔到 咁大。根据返现时嘅路径呀。 係呀咁啊如果就算真係打风咁大家咪睇下阿云囉。咁阿云都有好多唔同鼓励到香港人嘅一啲项目啦。譬如昨日乒乓波项目啦王振廷啦。即係呢个直板一哥。嗱呢个值得讲喎小白。原来呢依家喺市面上啦唔係市面上赛场上啦。咁啊通常大家都是揸横板的打乒乓球的时候。 啊、即是我哋细个的时候呢 是 就直板多的。 直板 即是刚刚开始学的时候是直板多的。 心机旁边的听众可能就说哇什么直板啊因为有些小孩子一来学乒乓球、 啊、已经是 学横板了。 是啊现在是的。 横板呢即是即手指和食指分开好像个剔字这样。 横板呢有少少像就是揸羽毛球拍的方法的。 是的有些像剔字这样的方法。但是呢这个直板呢就两手指公和食指中间的虎口位握住那个乒乓球拍的拍柄。 嗯呈一个弧度去到握住那个乒乓球板。 这个就是直板。 是的。咁同埋呢以前细个我啱啱打乒乓球的时候可能真的有些听众都会想返起是的我哋唔系打胶板面嘅，凹凸板面嘅。 系啊，有反胶粒同埋正胶粒啦。嗱，呢啲就好多技术含量嘅讨论啦。不过琴日都见到有观众朋友咧入场啦，支持王振廷嘅时候咧，用个 banner 拉住直板之光，系、因为已经石果紧全啦，好少人揸直板啦。 简直系帮直板咧争翻啖气啊！ 系啊，咁啊攞到呢个铜牌啦，恭喜恭喜！ 系啊，同埋佢亦都系即系乒乓自己生涯吓三度踏上呢个亚。亚运咧，咁啊，终于都系有斩获啦。咁呢个对佢嚟讲咧，都系一个肯定啊吓。咁啊，另外其实都睇埋咧，就系即系中国香港啊，铁人混合接力咧，亦都系攞到呢个铜牌。咁、以前咧呢类型嘅界别咧喺香港啦，其实唔系话特别标青嘅。咁、但系我发觉而家咧，即系可能即系近呢几年咧，越嚟越多人去到接受，甚至乎有啲咧系可以有系统咁样训练小朋友，就系训练咧喺譬如山跑又好，游水都好，踩单车都好，原来接力。特别铁人接力赛都已经迈向呢个年轻人，好唔系年轻人添啊，小童都追捧嘅一个嘅项目添。 我都有同啲三雄铁人啲教练咧倾过偈啊，或者一啲前港队倾偈咧，佢话咧香港嘅地理环境咧。好適合 train 呢、這個叫三雄鐵人， 係、 因為香港有山有水有單車徑啊嘛，好接近噶，而三樣嘢係可以做到好無縫交接咁樣。 係啦，咁而且喺香港，除咗係有呢幾樣嘅佢配套齊咗之外，環境因素啦，而且咧佢喺各方面嘅設施咧都好容易咧，就係、只要加多少少嘢就已經可以進行到呢一類型嘅比賽嘅。而且個環境方面就唔淨止係一兩個點，即係可以幾有彈性嘅，即係港九。新界都可以举行呢一类型嘅三铁比赛咧，变咗如果你要喺香港训练三铁，其实场地好多。 系啊，咁啊，大家睇下搵唔搵到一啲小铁人啦。咁啊，今日咧香港队仲有好多唔同嘅赛程嘅。咁啊，至于你话展望咧，展望啊，应该要睇听日啦。听日10月4日重要日子啊，对于香港足球嘅新篇章嚟讲、 对日本嗰场啊， 对日本队啦，10月4日咁啊，足总主席霍启山先生咧都有讲啊，话港足系有价值嘅，赢咗一定有奖金咁样。 哇， 咁、都咁都啱啊，即系有少少 encourage。 总想之下， 系啊，必有勇夫啊！我真即系如果踢得好，我作为香港市民，即系每人可能啊，俾翻唔使多噶，可能俾5万，你谂下香港700-800万人，我嗰度都。是一个庞大的数额嚟噶嘛， 系啊， 加油啊！咁啊，香港队咁啊，今日都有好多唔同亚运嘅项目啦，大家可以咧透过电视机咧欣赏咧国家队啦，同埋香港队嘅不断嘅精湛嘅演出咯噃。 晨光第一线，阿欧。 國慶假期 ，Vicky 同埋小白有冇去睇下戲啊？我想問下。 冇啊。 係咩？ 係啊，我都係同陪咗屋企人啊，因為 係咩？ 嗱，但係咧，今日新聞咧，其實都有講嘅，就係話嗰一日咧係多咗好多同屋企人去戲院睇戲嘅。 係啊，真係喎。咁啊，國慶半價賣飛睇好戲啦，叫國慶半價睇好戲啊，個活動個名係咁樣啊。咁啊，由咩咧？就係由Create Hong Kong 啦，即係創意香港啦，再加呢個電影發展基金資助嘅國慶日。戲院半價睇好戲嘅活動咧，咁啊前晚圓滿結束啦，全香港咧64间嘅戲院咧都有份參加，並且打破咧近10年咧國慶日最高嘅入場人次紀錄喎，咁啊全日咧一共有15.4万人次入場喎，哇！如果咧每一日都 keep 住有15万人去睇電影， 正啊， 咁就犀利啦！ 電影 破票房不是夢啊！ 香港咧真可以重拾翻呢個東方荷里活嘅美譽啊！ 電影業界加油！ 因為咧我好中意睇戲啦，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知道，舊時做電影節目都知道。咁我覺得依家香港嘅電影業咧。真係喺早嗰兩年，可能疫情嘅緣故啊，或者一啲審批嘅緣故咧，有走下坡嘅跡象嘅。不過咧，今年咧，以至上年咧，係迎來一個小陽春嘅。包括我哋睇到《獨士大狀》啦，哇，過億喎，過億喎， 呢個好厲害啊！呢個 同埋你知香港啲票房係真數目嚟噶，唔係篤噶啦，係咪先？咁多年都從來我都係好相信香港嘅票房數字係反映嘅。如果唔係咧，有啲戲唔會咁少噶。 咁啊 係，即係你唔可以淨係睇哇咁一億真係咁勁嘅，係咪真噶？咁你睇下啲好少嘅戲先啦。嗱，好少嘅戲。我都驚啲叫做片主小戲，我就特登唔提啦咁樣。咁但係嗰啲有陣時真係得10几-20万票房㗎嘛。咁你即係證明冇得讀 啦。 即係真數目囉，真唱真音樂囉。OK， 好啦，咁睇返啦，嘩，全日票房640万喎，即係呢個國慶半價睇好戲。咁我就幾建議呢，政府可以多搞囉。你其實原來平少少已經啊可以刺激到全日嘅票房有640万咯，你平半價啫嘛。如果你多啲做呢啲半價優惠，又唔係免費，你做半價優惠，如果640万全日嘅票房，你隨便又精。你一個月淨係禮拜六日搞啊，一至五好難搞到嘅，我都明白。你禮拜六日兩日加埋有1200万票房，1200万票房，你乘翻4个礼拜，5000万票房进账， 好噶！ 咁你喺个电影业界有进就有出噶啦，即系老板揾到钱就员工揾到钱，导演啊开新戏，演员啊再有得拍，即系呢个产业链，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去活化咯。即系究竟会唔会研究紧礼拜六日都系全部半价啦，或者尽量大人买飞小童半价啦，或者大人买全票小人免费入去啦。嗱，呢啲都系用咗嗰个半价嘅形式。去進行噶嘛，其實 係 即係你唔使下都話，半價半價，咁你啲電影商或者啲老闆可能覺得有啲肉赤啦，冇賺盡，咁但係可能小白入去睇，或者小白同太太入去睇，兩個仔都免費嘅，咁你哋成人咪買全票咯， 係啊，咁我都會。即係覺得 係咪又 OK 啊？係咪又 OK 啲 都會正咯、 即係你有陣時諗下啲堅密。就突然間覺得好似幾著數喎，好啦好啦好啦咁樣，即係嗰下嘛，幾得意啊！ 或者即係諗到啲彈性嘅優惠啦，甚至乎譬如頭先阿 O 講嗰個啱嘅，譬如家庭式嘅，譬如家庭套餐， 係啊， 情侶套餐 係 啦，呢類型嘅話咧，咁我覺得其實都幾多人會受落咁而且譬如你話片商咁，佢哋都唔或者戲院自己本身都唔會話覺得我下下攞曬錢出嚟俾優惠，即係都有啲彈性。 係啊，同埋你片商，喂，你減少少。有咁多錢賺到，即係叫隨份有精啦，咁樣可以諗下，即係我哋再活化個電影業，好似小白話齋，喂，情侶係咪有啲情侶嘅 package 啊？可能 或者某一種嘅戲種啊，呢套戲咧專係拍俾情侶睇嘅喎， 係啦， 原來情侶睇，譬如嗱唔一定情侶，譬如兩個人去睇，咁我就俾個 discount 你， 係， 咁我覺得幾好啊，又有揭秘， 係啊，有揭秘係好重要啊。 你諗下遲啲即係嚟緊10月尾啦，就係呢個 Halloween 啦，咁你會有好多唔同嘅驚慄片會上。咁惊悚片究竟会唔会系叫做 情侣着啲好似扮鬼扮马嘅衫入去，可能有半价俾你咧。 系啦， 其实有乜所谓？ 系啊，你肯 cosplay 入去嘅，有话题有 noise 嘅， 大家又会愿意打下卡啦。 系啦，咁都愿意入去戏院睇啊嘛。 系啊，所以咧 cosplay 呢招都几好啊。 系啊， 令到即系社会嗰个叫消费气氛好啊。 系啊， 几好啊，觉得呢个。 即系希望即系帮到业界啦，有阵时都系各出奇谋啦。呢啲点子如果券商会啊，或者头先讲呢一个。創意香港可以採納得到咧，咁樣哇，其實都可以推動翻個電影業。 都見到依樣嘢咧，其實香港人咧好想使錢。 係啊 係 啊。 問題就係香港人想使錢使得更加開心。 係啊。 越爱越弱势，愿令我犹豫。离场十秒，又认输了事。明知拣错伴侣，却在意，某想法难提议。痛够了，无法去制止。越痛越自责，越令你仁慈。回头十秒又后悔至此，即使安慰下去我乐意，但劝你这次全然后退，尽快别太迟。走吧，我知，就算知难尝试，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欠睿智。 跟他早心力透支，就到此硬性处置，难挨在你长夜错误里坚持。 应该开口吧，我知，就算知难睡。就是伴侣就像照镜子， 即使挣扎下去你愿意，别要再反思， 寻求下个伴侣更轻易。应该分手吧，我知，就算知难相思，修补关系你知没意思，要睿智。最低能歌词，即管开口吧，你知，若再痛再无耻，讲分手好吧，你知，做旧伤留长刺，即使单身没靠倚，共勉志，谁不知，从头做你，尽力试，绝望别要忽视。 新嘅作品唱嘅有侧田， Kirita 再加上 Death 余宗尧嘅作品《一律建议分手》。 晨光第一线 ，Vicky。 大家咧記唔記得就係琴日咧，我哋有講過就係、是，好似啲遊客咧都好識捐窿捐啊咧，嚟到去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嚟到去打卡啊，享樂啊，享受添啦。 係啊，我琴日睇到一個咩寺廟遊啊，我認真睇多啲內文。 我都有睇過呢、這個內文。 係、啊， 我認真睇多啲內文，我再同大家分享啦嚇。係啊，實有機會嘅，放心。 點解咧佢哋會咁聰明會知道嘅咧？即係除咗有好多嘅網紅喺小紅書度咧教大家之外，原来我哋旅发局咧，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其实都有喺小红书推介好多唔同嘅路线， 啊、 本地嘅路线。 系啊，今次十一国庆假期咧，好似邀请咗啲抖音嘅直播主啦，同埋咧啲小红书嗰啲拥有人咧，就嚟香港打卡啦，咁、唱好香港啦，咁都明白嘅，因为琴日讲嗰个理念 City Walk 咧，亦都系呢一班叫做网上大潮流啊。帶住內地啲遊客嚟香港玩嘅，頭先講嘅直播主啦，再加上小紅書嘅叫擁有人啦，跟住咧佢哋咧去講出嚟嘅詞語嚟嘅，即係你喺香港生活咁耐，你有冇聽過 City Walk 嘅？ 冇， 即係除咗個商場，唔係，但呢個係一個詞語嚟嘅，呢、這個詞語喺內地係最火紅嘅，即係你打香港就會出 City Walk， 就係一個城市漫遊咁樣咯。係 啦、啊，咁跟住咧我又再睇下啦，啊原來旅發局咧佢哋嘅嗰啲嘅介紹咧好得意嘅，佢哋咧嗱俾你哋睇下，譬如佢有一個系列咧就係叫做山海漫步嘅， 山海 漫步，係啊，山海漫步嘅，咁佢側邊咧就有一個詩句咁樣嘅，聽住啦。见山观海，看夕阳都市，与辽阔自然有机结合。咁、样介绍完之后咧，佢下面咧就会有一啲路线介绍俾大家、究竟系点样行、啊？ 即系有山有海咁样。那个路线系咩？讲一条嚟听下。 嗱，譬如好似啱啱就系呢个山海漫步咧，就系、是、北角嘅健康东街。 哦， 系啦，跟住之后咧又会有叮叮车，即系春秧街市嗰边嘅叮叮车，之后咧就会去到东岸公园睇日落。咁、我有啲路线咁样教大家嘅，跟住有啲嘅涂鸦漫步咁样啦，咁大家系可以跟住去。好啦，咁除咗你话有小红书之外，如果假设我哋冇啦，咁点算好咧？我哋香港都可以深度游噶嘛？ 我未 download 咯，其实好简单嘅。 可能我唔识啦，或者系咪？有个简单嘅方法都好适合我哋所有人嘅， 就系搵啲小册子啊， 好 old school 啊， 几廿年前 都买，咁你上去旅发局嘅网页应该一应俱全啦。系啊，头先嗰条路线都几好啊，我觉得中央街嗰个丁丁嘅街市打卡，打完卡跟住行翻去叫维多利亚公园中心。 其实简单，你睇国庆日嗰日咪丁丁免费嘅。大家就应该系咁坐丁丁，即系连埋啲游客咧，佢哋都会 feel 到喂丁丁。原來咁正，同埋咧係好特別嘅一個嘅交通工具嚟嘅。其實全世界唔係好多地方有兩層嘅電車嘅， 仲可以露天，即係sorry， 仲可以係啦，可以開窗， 可以開窗， 唔係冷氣去營運咯。 係啦，其實成件事係好靚嘅嚇。 當然係匪夷所思嘅，因為星期三最高氣温係35度咧，香港仲有交通工具係冇冷氣咧。你覺得呢一個又覺得啊平行時空嚟嘅噃咁樣？ 呢一個就係香港嘅特色啦。係 啦，香港嘅特色啦，有趣有趣啊！ 就算攞風扇仔咧。啲風都係熱嘅， 係。嗱，其實我想講多一句咧，就啱啱有講過，就係塗鴉漫步啦。我反而覺得俾佢吸引到嘅咧，就係佢隔離咧會有啲小字句咧嚟到去引導你嘅。就係佢呢個塗鴉漫步用咗個點樣嘅詩句咧，佢就係咁樣講噶。就係就話探索塗鴉藝術同多巴胺街道，散步散五顏六色嘅步。哇！我覺得好犀利啊！呢啲嘅 其實咧寫嗰個人真係好勁嘅，我覺得。系几浪漫嘅写得， 都文学 嘅。sorry， 我想问涂鸦系咪即系 graffiti 啊？ 系啊 系啊 ，graffiti 系啊，喺啲楼梯度啊。其实我哋讲 其实明，因为咧 唔系叫人涂鸦 吓，系咯。你涂鸦咧，好多容易形位啊嘛。咁你有啲墙就。有機會合法塗鴉啦，有機會，因為譬如我自己係嗰、那個物業嘅持有人，咁、我鍾意你點塗點塗啦，揾個勁嘅藝術家，譬如 Benz 咁樣 ，Benz 即係放氣球女仔嗰、那個叫做塗鴉藝術家， 即係直頭唔知上年定前年啊，咁阿香川神唔喺香港又畫咗幅嘢嚟嘅，記唔記得？即係嗰陣時又圍曬板啊，攬係神秘咁樣，跟住最尾即係揭曉嘅時候就哦，原來佢個人真人嚟咗香港就噴咗幅畫咁樣，咁呢啲咪 gimmick 同埋咧，其實可以留喺度俾大家一路喺個譬如中。 東上環一帶其實嗰度好多， 我中意 靚添啊！ 我中意睇， 我都中意啊！ 壁畫或者圖畫，我記得去澳洲咧都有一個叫壁畫村咧，你真係入去就係睇啲人畫啲唔同嘅叫做壁畫咁樣。其實好似元朗都有條村係壁畫村嚟， 係啊喺元朗入邊， 係咯，唔記得邊一條啦，揾翻再同大家講啦咁樣。咁所以都真係有啲文化特色可以展現得到嘅。 係啦，咁啱啱就話，如果假設冇呢一啲嘅應用程式，咁點算咧？我哋都可以上翻香港旅遊發展局嗰度睇到嘅。我就幫大家咧睇過，真係港九新界都有嘅。譬如好似屯門咁樣，佢有啲路線，但係就冇啱啱嗰啲圖噶啦。 環外橋啊嘛，係咪啊？環外橋係咪啊？環外橋 嗰啲好靚嘅詩句，但係佢都有一日遊咁樣嘅。譬如有啲叫個國際十字路會村呢啲，我又真係冇聽過。 我唔識喎，呢個冇聽過。 呢一啲咧，其實有一啲我哋本身啊，我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都未必聽過嘅一啲嘅地方，甚至我哋未必識得捐窿捐罅去揾嘅。咁但係原來我哋只要上到香港旅遊發展局咧，都可以睇到屯門一日遊，可以睇建築、食海鮮，再可以欣賞埋日落美景，你都可以結束一日，跟住你就揾一個靚嘅打卡相，再好似啱啱咁樣，自己去創咗一個好靚嘅詩句，放喺你嘅應用程式上面， 係啦，七步成詩自己， 係啦，可以。咁但係都要睇你做得靚唔靚嘅，係咪？咁就可以咧打下卡咁樣。 今天工作 忙又忙， 上網抄。 繼續繼續，今天工作忙又忙，跟住咧。 攤邊啊？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啦，星期二嘅早上啊，咁啊放完假，当然要睇下股市嘅情况啦。今日早上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Kenny 早晨啦， 系早晨， 早晨 Kenny， 咁啊，假期咧应该都会睇到啊，香港夜缤纷都有啲成果喎。咁啊，琴日出一出尖沙咀都话真系人头涌涌，除咗打卡咧，消费啊嘅人咧都与日俱增啊吓。咁啊 ，Kenny 有冇观察到啊香港嘅市况、零售销售有机会都好转咧？ 咁当然啦，呢个长假期方面啦，因为系内地方面好重要嘅一个黄金周嘛，咁当然明显就一定系多咗呢个系人流啊下流噶啦。咁其中一個即係好熱門嘅去嘅地方，當然係香港啦。咁所以變咗就係明顯多咗嘅，真係多咗一啲係人流嘅。咁不過最近呢個關鍵嘅問題就係話能唔能夠即係持續性啊，即係過咗呢一個即係長假期之後嘅話咧，究竟可唔可以帶動得到翻香港方面咧個消費嘅氣氛啦，同埋嗰個係消費嘅動力方面咧，能唔能夠即係持續得到咧？咁呢個就比較係重要啲啦。 睇下有冇承接力啦。咁港股都需要啲承接力啊嚇。禮拜五嘅時候咧，單日啊自己喺冇北水嘅情況底下咧，有啊升四百幾點。不過嚟到十月開局啦，都真係想問下 Kenny 睇法係點啦。咁睇翻啲數據咧，恆指喺第三季咧埋單。计数咧大跌咗1106点噶，接近5.9% 啦。咁啊，展望啦，第四季啦，十月开局啦，睇法系点咧？17000点守唔守得住咧 ？Kenny， 你点睇噶？ 我估咧都系暂时系去翻，即系之前都系一个上落市嘅情况，机会相对嚟讲比较大啲嘅。咁就如果你话睇翻呢个系恒指嘅 P/E 计啦，咁如果而家呢个 P/E 嘅话，就大概喺呢、這个。9倍幾度，咁其實就唔算話係貴啊，當然，但係亦都係咪 得個底咧，咁你最底咧可以去到七至八倍都得嘅。咁但係當然七倍幾嗰啲嘅話咧，就好極端啦，可能咩危機啊、咩風暴咁樣。咁我哋剔除咗嗰、那個。咁如果你話去翻呢個係八倍嘅領，當係一個見底嘅水平嘅話咧，咁其實有機會咧就落到16,600至16,800嘅。咁相較之前17,300幾點嘅水平嘅話咧，亦都唔算話係太遠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嗰、那個恆指方面咧，未必話會係試一啲好低嘅水平。但係個問題就在於咧，我會擔心個滿局方面咧，可能繼續都要維持到去即係第四季嘅時間。因為尤其是睇翻咧，琴晚美國方面啦，嗰種息啊，無論十年啦，同埋呢個三十年嘅息率咧都好高。咁十年嘅息率就去到4.7% 啦，個長債孳息。咁就係2007年嚟講最高水平喎，三十年咧就4.81%喎，係2010年咧最高水平喎。咁美匯指數咧就更加升到上去107啦，個 yen 就嚟150都到噶啦。咁呢啲咧都係即係對股市啊，或者對啲 high beta 股嚟講咧，都係比較不利嘅。咁而呢、這個加息嘅情況咧，我相信會發酵到咧第四季真係加多一次息之後。即係而家，我相信大家的共識都會覺得，第四季啦，十一月份方面可能都會加一次息啦。咁加完之後咧，究竟嗰、那個會後啊，嗰、那個係言論係點樣啦？就會唔會係即係舒緩得到咧？依、這個係通脹同埋加息方面咧、那個陰霾啦。咁你見到其實琴日咧就係聯儲局方面咧都有一啲官員出嚟講話，就話美國可能處於或者非常接近咧，就係足夠限制性嘅利率水平。不過咧問題就係話啦，依、這個限制性水平要維持幾耐啊？即係話而家我哋成日咪講 higher for longer 咧，依樣嘢可能咧就真係會成為依個事實啦。 系咁，所以真系要观望住美国个情况啦。如果唔系，香港方面咧都继续啊，即系难搞啲啊，交头淡静啊，更加加上咧，咁啊 A 股咧全个礼拜都休市噶，咁啊今个礼拜啲成交应该又仲比上个礼拜争啲，会唔会系咁啊 ，Kenny？ 我觉得交头咧就咩噶啦，即系无论点都好咧，我都睇唔到有乜特别太大嘅突破处。 系 咁，所以依、這个咧，我相信都系其中一个因素，令到嗰、那个。市況方面咧，個上升動力咧都係比較欠奉，就係、是、個成交量真係唔夠多。咁呢個冇辦法，呢、這個就第一頭先講息口因素，第二就係始終真係嗰、那個中美博弈情況之下咧，即係啲歐美資金真係少咗好多。咁如果你靠佢啲北水嘅話咧，咁其實佢都會流入嘅，但係好快會流出啦嘛。咁你個持久性就未必太大咯。 咁啊，轉個角度睇下啲電能車股啦。咁啊，比亚迪上個月嘅新能源銷售咧，都多銷咗43%啫，亦都見到即係品牌啦嘅汽車銷售，特別喺香港咧都多唔同嘅車款咯，咁樣咁啊嗱，關於成個電能車板塊，其實喺香港微觀啲咁樣睇咧，起碼依家著咗咧電能車咧有四成咯，香港開始有三四成咯，因為有陣時候你喺路面即係大家係駕駛者一路觀察咧，都真係越嚟越多電能車啦。咁啊，當然有接觸先登嘅美國品牌啦，咁但係國產嘅國牌亦都與日俱增啊，越嚟越多。咁啊，仲有嗰啲大品牌啦，即係德國牌子啊，嗰幾間。越出越多，好似好普及，个价钱个价位都揿翻啲落嚟咁啊 ！Kenny， 你点睇啊？电能车板块？ 我谂其实无论香港又好啦，内地更加固之明显啦。落香港其实你都睇到，香港都系一个比较即系典型咧，睇到呢个系国际汽车市场嘅一个系缩影嚟嘅。咁你见到头先咧都留意到系好多国产品牌嘅电动车咧，越嚟越多喺香港路面行紧啦。咁呢个就都系反映咗咧，其实嗰、那个。國家嗰個電動車咧，嗰、那個係發展上邊嘅話咧，唔單止中國發展，喺全世界發展方面啦，其實嗰個重要性就越嚟越大。咁事實上你睇到啲數據都睇到啦，其實而家中國方面咧、那個電動車嗰個係市場份額咧，喺全世界嘅車嘅市場方面咧。是佔了三成幾的了，咁其實同 Tesla 嗰啲，即係同美國嗰啲係即係差唔多噶啦，已經係咁而且電動車方面咧，其實整體佔嗰個係成個全球嗰個汽車市場方面咧，個比例係好快會去到60-70%呢啲位噶啦。咁所以變咗就可以睇到咧，就係我哋成日節目啦，都講咗好多次嘅，同埋都講咗好多好耐嘅時間。依個係一個中國汽車工業上面咧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即係從以前咧就喺國際市場咧冇乜人買啲中國汽車噶嘛，即係除咗啲即係發展中國家之外嘅。但係而家唔係啦，你見到咧一啲係成熟嘅國家或者地區方面啦，佢哋都會係買中國品牌嘅電動車，而且未必係貪平嘅喎。你見到，尤其是唔知有冇留意？就近排有啲香港都開始有嘅，就 電動，即係國產電動嘅七人車、其實個樣咧都唔會差得過咧， 係啊， 呢啲係全日本嘅七人車喎。 係啊，即係哇，有啲 SUV 咧，直情喺頭先講某一個牌子咧，直情喺日本嘅橫濱咧有一個旗艦店添啊嚇，咁啊，即係所以都見到中國嘅電能車產業鏈咧，真係越嚟越廣啊！喺世界嘅佔比方面啦，咁所以即係我估相關嘅板塊咧，都可以叫做留意多少少啦。即係今年其實電能車板塊都有升有跌啦，不過都見到個別股份都持續向上嘅比例係高少少，係咪啊 ，Kenny？ 就算係咁噶啦，即係如果你話喺嗰個即係股市嚟講嘅話咧。電動車嘅股票走勢雖然都有跌嘅，有調整嘅，但係算係比較係相對講高位嘅。咁同埋你睇到佢哋維持到一個增長啊，譬如比亞迪都啱啱公布咗九月份啦，佢哋嗰個係銷量方面咧就有29万輛車嘛，就去到增長 42% 嘅。今年頭嗰九個月嘅話咧，都有 75% 嘅增長嘅。咁而家大家都知道即係嗰個內地經濟放慢啊咁樣，咁要維持翻一啲即係長期維持啊一啲叫。是可以增長 top line 又好bottom line 又好增長的行業或者股份真的不多的，咁所以呢啲咪變咗成為市場資金方面一路去留意嘅股份咯。 咁佢識做生意咧，佢又有即係上中下路咁樣，即係可能中低端嘅，即係可能18万、20万有一架嘅，可能去到40几万又有頂配嘅，可能去到60万、或者即係之前我哋喺節目講啦，有個咩仰望系列啊，去到成100万嘅人民幣嘅都有咁樣。咁好似 特別 係啦。 系啊，佢呢個 product range 就真係咩嘅，所以點解不嬲我都中意呢個比亞迪咧？就因為 product range 真係闊，由平至10万蚊到貴至100万都有。 係啊，咁啊，即係叫體貼下啲用家嘅需要啦，唔知係咪咁啦？咁啊，所以股民咧可以多做功課啦，喺呢啲板塊嗰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主持人都冇嘅，咁啊，听日再同 Kenny 倾偈，多谢你，拜拜。 Bye. 身高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胆花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难在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中，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后沉默，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 始终都会记住，共你失散在人潮中，无常中，从此相信有平衡时空。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上空俯瞰，怪兽亦渺小于大众，甚至死光难阻挡，春秋渐转动，愿笑着目送，全因你教导不屈的作风，叫我屹立奋勇。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搵嚟呢个优惠， 点 啊？自己今日已经上市 了，系正、啊，听听先。 因为咧秋风起，除了食腊味，仲系大闸蟹的季节、 哦。我几惊你喺度话三蛇肥呢啲啊，我都唔食噶。 你唔食蛇咩？ 食噶、 哦，我中意食蛇啊。不过依家香港你食碗靓啲嘅蛇羹咧。个价钱唔讲得少噶、 嗯， 所以我会食嘅，食一两次。同埋咧喺中医嘅角度啦，有一两日咧系应该食蛇嘅、 哦。 你可以有机会问一下中医师。 咦，等我 佢会指点， 听日 系 啦， 佢会 问下， 佢会指点你迷津，唔使可能啦，问中医师啦，呢啲唔使认叻嘅，我哋都唔， 我哋都 好 认叻啦， 系啊，唔使估都唔使，直接问佢啊，都费事讲错啊，有乜所谓？系最多咧。最多中医师讲完，我请你哋食蛇羹，咁仲好啊，稳阵啲啊嘛。嗱，今日讲下大闸蟹套餐咁样，哇有其中一个饮食集团啦，其实香港呢啲中式嘅饮食集团咧， 都非常 所剩无几噶啦，即系十只手指数得晒，你自己揾下啦。喂，398元咧呢、這个大闸蟹套餐，咁啊食齐八道菜，两黄一后只嘅蟹啦，即系两只公。 一隻乸， 跟住咧就系呢个爆汁嘅蟹粉小笼包啊，再加埋个虎虾俾你、 嗯， 流口水啊，大佬。喂，其实三隻满唔满足到你啊？你哋中意食大闸蟹食公定系食乸咧？定还是两样都中意啊？ 两个都中意，不过偏向公多啲。 我都系。 系啦。 公系咪有多啲白色嘢嗰啲啊？ 系 浆厚多。 系浆厚多啲啊？ 系啦。 乸系食高嘅， 乸系食高嘅，同埋 黄色嗰啲高 少少嘅高嘅阵时，即系嗰啲好似蛋咁样咯。 哇！但系咧， 谂起都好食啊， 谂起都好食，同埋咧，我真系 加埋啲小笼包仲好啊。 系因为小笼包即系蟹粉小笼包咧，最好系咩咧？唔使剥啊嘛，即 系有阵时嗱， 佢哋咧呢啲叫饮食集团咧做呢一类嘅菜单咧，其实都有谂过噶。一开始一定系俾咗蟹你食先，搞到你只手攰到不能够啦。因为其实好攰噶个过程之中，好似砌积木咁样咧，系咁整啊、剪啊、算啊，乜嘢都做晒啦。攰啦，其实好多朋友仔啦，其实食头一两只咧，唔系佢唔想食第三只，佢觉得太攰啦，太繁复啦， 所以 佢放弃。 佢哋要去揾嗰啲帮你插埋壳嗰啲服务咯。 好似仲有嗱，香港仲有一两间即系高档少少嘅中菜馆咧，有插埋嘅服务嘅，不过就唔系咁容易 book 啦。有一间喺中上环，好似。book 三个月之前 book 嘅， 所以应该敷咗啦， 敷咗一个中文字嘅嗰 间。有啲人又中意咧，系自己 落手落 脚选埋个香嗰阵除嘅。 嗱，蟹就可以我哋三个人一齐食，但系唔得啊，又赖低咗嘉明， 系 嘉明啊，话食蟹会点？会呕啊！ 系， 哎呀，你又唔食蛇鸡，佢又唔食蟹，咁我搞啦，搞个食羊腩煲啦，应该个都食啊。喂，但系咧，不过羊都唔系个个人中意食噶，好。 惊 骚 味 系 啊 ，OK 噶， 你 OK。 其实我就已经又唔食羊啦， 系咩你？ 我就咪食咗个京葱饺啦，饺子，哇，好骚啊！我有啲屋企人都唔食，但系我就哇，好正啊！ 系咪好正啊？ 我 OK 嘅食骚味。 咁啊，有机会再同大家揾嚟一啲啊抵玩一啲大闸蟹放题啊，再喺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下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涉嫌财务欺诈案首次出庭，他在开庭前向传媒发表讲话，说这一宗民事诉讼是有史以来最大政治迫害的延续，是诡计和骗局，企图破坏他的竞选活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强调，没有人能够凌驾在法律之上，他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应付聆讯。案件第一个证人长期担任特朗普企业的会计师作工，他曾经负责特朗普的年度财务状况报表。庭上主要询问他有关在特朗普集团工作性质的技术问题，预计审讯会持续到12月22日，期间传召至少150个证人。詹姆斯在2019年3月开始调查特朗普，并且在去年9月提出起诉，指控特朗普在2011至2021年间在资产价值方面存在欺诈行为，向特朗普寻求至少2亿5000万美元罚款，并且禁止他在纽约经营企业或者拥有房地产。欧盟成员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外长会议，是会议第一次在欧盟以外的地方举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形容会议是历史性，目的是要表达欧盟仍然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能不能够获胜直接取决于同盟友的合作，形容共同采取的措施越有力，战争就会越早结束，敦促欧盟扩大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制裁，并且协助乌克兰重建。另外，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早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为联邦政府运作45日提供资金，但是不包括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说不认为乌方已经失去美国支持，说乌克兰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进行非常深入的讨论，预计援助将会持续。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陕西、重庆、四川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说，目前华西秋雨仍在持续并且可能加强，国家防总已经派出工作组赶到去湖北等地协助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防汛专题视像会商调度，和水利、自然资源和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进一步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华西秋雨秋汛防范应对工作。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2， 日元 149.82，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369， 人民币 7.322， 英镑对美元 1.208， 欧元对美元 1.047， 澳元对美元 0.63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367 点，跌39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2.18美元，卖出1822.97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泰苑，咁另外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一号回旋处咧，由于有反货柜车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啦，车辆就不能够咧系去 到回旋经回旋处去美孚噶，车辆咧就不能够由一号回旋处啦去翻美孚方向，就系、是、受反货柜车影响。咁而喺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扫管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小沥源，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胡歌、吴月主演，院委大院。 我听讲周良信书记系最早喺嗰度起屋嘅。 系啊，后嚟先陆陆续续跟住起，行冧瓜瓜冧藤。 刚刚上任院长嘅梅晓哥，第一个任务就要面对前书记周良信，究竟佢有咩计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CIBS 人人广播， 星探街访香港街头艺人， 香港街头艺术协会创会会长阿迪。 其实咧 ，busking 咧就好多元化嘅，譬如我哋成日见到街头嗰啲咧，我哋有时喺行内有一个名称叫翻唱。咁另外包括舞狮啊、魔术啊、木偶戏咁嘅，呢啲都系嘅。 CIBS 节目《星探街访香港街头艺人》，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嘅目标系做啲乜咧？都系强身健体嘅， 好啊， 就 系 做十下嘅掌上压。 十下太少， 哇！对于女仔嚟讲好难嘅，你知唔知？ 平时有冇做开啊？ 平时真系冇做开。 掌上压咧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嚟嘅，当然要做啱姿势。 系 佢系咧以唔需要器械去做嘅运动入边咧最容易受伤嘅，最容易受伤。但系你做得啱咧，你咧胸肌啦、手臂啦，即系佢 train 到你全身好多唔同嘅肌肉嘅，胸肌啦、手臂啦、core 啦。不过睇下你可以顶到几多下啦。 掌上压咧有啲简单啲嘅版本嘅，即系虽然十下啦，咁啊，但系可以挨住张台做，系啦。咁有啲系轻描淡写少少嘅方法咧，都可以完成呢十下嘅。我成日都好信服一啲，譬如长跑运动员或者精英运动员，佢哋所讲嘅说话咧，就系运动带俾我哋嘅好处咧，系大家想象唔到咁多嘅。即系当一个人少运动嘅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啊，因为第一下咧系最难嘅。咁佢哋有啲好好嘅方法咧。就我觉得都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他们成日说如果你想去出去跑步的，你今天你就出去跑5分钟咯，或者跑3分钟咯，跑到你觉得、我够了就停，即哪怕你只不过是2分钟、你都叫跑了，其实是一个很轻松的开始，你慢慢你的人呢已经会有改变，即是掌上压都是一样，那你今天你就做一下咯，千万不要轻视那一下，千万不要轻视一下，你今天做了一下 听日你会同自己讲，喂，出嚟做两下， 系啊，逐啲嚟啦吓， 200下嘅纪录就系咁嚟噶啦。 今日咧就系做10下嘅掌上压啦，个挑战系嘛？ 系啊，冇错啦。我哋睇翻咧，原来世界纪录咧，一个钟头最多咧可以做到几多下掌上压咧？究竟？ 应该 一个钟啊？ 系啊，一个钟， 一秒一下啦，60下咯，一个钟啊，系咪 一个钟？ 系啊， 一个钟。 哇！一个钟好多， 系啊， 好多 一个钟系可以做到3877下嘅掌上压， 哇！好夸张， 世界纪录嚟噶呢？ 各位人士都好犀利， 系啊，惊人。 咁但系我哋知道 OK 嘅，但系我哋都系从小做起，唔好俾自己有压力做运动 一拳超人啲 friend 嚟噶， 你啵 一拳超人嘅 training 每日跑十 K 啊， 系啦， 咪做100下掌上压，100下，都有啲 YouTuber 系跟住一拳超人嗰个方法 train 咧， 有冇甩头发啦？ 一年头发唔知有冇。但一年过去了咧，真系咧，成个身体嘅质素咧，完全唔同咗。 系啊， 因为胀卜卜， 因为你每其实你每一日可以跑到十 K 咧，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啦。 如果你每一日跑到十 K 咧，其实你都唔系好使做。 系啊，其他都唔使做嘅。其实 你系啊，你一个钟你起码跑你普通正常一个钟啦，十 K。 我当你个半钟啊， 系啊， 但你跑咗一年咧，你都会一个钟。 系啊，系啊，你要时间嘅。咁啊，运动都系累积啦，希望大家可以吸收到运动带嚟嘅好处啦。 嘉明讲健康， 早晨啊，李嘉欣医生， 早晨啊，嘉明。 上次我哋讲过流感针啦，咁大家都会喺呢一个流感高峰期之前咧，就会做咗呢一个步骤，打咗个流感针啦。不过有啲人咧打完针啊，或者系疫苗之后咧，会有啲唔系几妥嘅反应噶。 系啊，嗱，我哋一讲系疫苗嘅敏感， 系 嗱，疫苗咧系我哋近代嘅医学史咧。最重要嘅发明之一， 嗯， 啊，咁啊可以啊，冇咗天花啊，又战胜呢、這个COVID 啊，咁样系好紧要噶。咁所有而家嘅系，所以喺呢、這个普通人可以打嘅疫苗咧，系都系安全啊、有效嘅，同时咧都有一段长时期嘅保护力嘅。 系 好啦，咁啊，我哋因为打疫苗咧，就可以系刺激个免疫系统。有一个特别嘅抗体，对嗰只特别嘅病菌嘅，咁啊，但系又好得意喎，有啲人我系唔打，咁啊点啊咁样，但系如果所有人打啊，包括侯家明啊、梁继昌啊，个个都打晒嘅话咧，咁啊，当呢个社会有92%嘅人系打咗嗰啲疫苗咧，就有群体免疫力噶，咁所以唔打针咧。如果其他人打都好啲嘅， 要有九成嘅人打咗先至得啊！ 92%， 咪系咯， 系啦。咁啊喺香港咧，嗱以前咧，2019年之前咧，好少人讲话疫苗敏感嘅，好少嘅。咁因为咧呢、這个真正嘅疫苗敏感系好少嘅，但系一到打到呢个 COVID-19 咧，哇个个惊啊！我有冇时间？我有冇唔打得噶？哇！真系未曾试过个人咁关心疫苗嘅安全。 系 嗱，其实所谓咩叫疫苗呢、這个 allergy 敏感咧，就系一个免疫反应系不适当嘅免疫反应。对付当佢譬如打咗针之后咧，通常系冇事嘅。呢一样嘢咧，佢有过激嘅反应。 例如会点样样咧？ 所以第一次要提一提各位咧。打完针发烧啊、肌肉痛啊、打针嗰度痛啊咁样咧，呢啲系一个反应，系不是疫苗敏感。记住呢啲唔系疫苗敏感啊。 系 以后都可以打翻同样嘅疫苗。真正嘅疫苗敏感咧，通常有两款啦，有一款咧就立即嘅反应。第一个咧就系延迟嘅反应。立即嘅反应疫苗系点样咧？佢有一个系几分钟内噶啦，就已经会发生嘅。打咗针落去咧，嗰、那个反应咧，令到嗰啲 mast cell 巨细胞啊，巨细胞咧咁有一个反应喺个细胞嗰度咧，有啲组胺 histamine 同埋其他嘅化学物质走出嚟咧，令到有一个立即嘅反应。咁包括系乜嘢咧？面都红晒。突然间咧，有起咗好似风难咁样，好多。最紧要咧，就系一个所谓 angel edema，就系呢、這个嘴唇啊、条脷啊 肿咗、哦啊、然后好似唞气唔顺啊，有嘻嘻声啊、哦，可能影响呢、这个血压骤降啊咁样。呢啲系咪系好严重嘅立即反应？咁但系咧唔系常见嘅，呢啲系因为打咗落去嗰、那个肥大细胞分泌出嚟嘅嘢嚟嘅啫。咁、另外一种我讲过咧。疫苗嘅敏感咧系一种咧系延迟式嘅，咁啊打完之后几个钟头后啊几日后先有啲反应嘅，喺、医学上系叫 T cell 系影响到嘅。咁佢系乜嘢咧？几日后啊，可能有些少红疹走出嚟啊，多数喺皮肤嗰度。但系咧佢咧系有一个可以好罕见嘅，打完针有一个所谓 Steven Johnson 先做。史蒂芬强心症候群嘅，有啲发烧啊，个人咧就好似感冒啊咁样，然后咧就有啲红疹走出嚟，然后咧起泡泡嘅、哦，全身起泡泡，然后个泡泡咧个皮咧又烂咗嘅，咁睇出嚟就好，你好得人惊嘅。咁、但系通常咧呢啲当然系要睇医生啦。咁又系如果较为轻微啲嘅迟缓啲嘅反应咧，系通常冇乜事嘅。啊，几日后咧就自己会好嘅。好啊，咁啊呢两种咧就系、所谓疫苗嘅敏感啦。咁当然疫苗有好多其他嘅嘢啊，包括嗰个疫苗嘅抗原啊、稳固剂啊等等咧。都可能有反应，不过呢啲系好少嘅。好啦，咁啊，究竟我哋一点做先？究竟系打针安唔安全嘅？嗱，通常都好安全，除非你试过系打完针之后有啲好严重嘅敏感反应，好似头先讲过嗰啲啊，血管神经球肿啊，个嘴又肿啊，脷又肿啊，透唔到气啊咁样。以前试过咧。要入呢个深切治疗部、入医院嘅，嗱呢啲咧你就唔好硬嚟同佢打啦，一定咧要揾呢啲免疫专家去研究一下，睇清楚好唔好先打嘅。普通嘅咧就唔会咁需要呢个去揾专家去研究嘅。咁啊，另外一样咧，所谓胆敏感啦，胆敏感其实咧已经系好多有啲胆敏感。食咗蛋有些少红疹啊，些少痕痕地啊，呢啲不是严重反应，啊、所以唔使惊嘅。我都讲过，除非你以前打嗰啲疫苗咧，系令到你要入医院去深切治疗部咧，呢啲你只要惊嘅啫。 好、 所以打呢个所谓麻疹、德国麻疹啊，嗰、那个咧，好唔知系唔系鸡蛋敏感啊？通常呢啲唔需要。咁担心嘅，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而家系人好多人去兴去南美啊、非洲啊，要打黄热病啦。黄热病嘅针咧，佢系由呢、這个鸡仔个胚胎嗰度提炼出嚟嘅，佢又系含有好多嘅卵清蛋白喺即系鸡蛋嗰度出嚟嘅。咁呢一啲咧，如果佢系有真系较为严重嘅。鸡蛋敏感咧，就要请教一下呢个反应，有啲专家有冇事噶？咁当然疫苗入边有好多嘢啦，有啲叫做 gelatin 明胶啦，又或者喺呢个乙型肝炎啊、子宫颈癌针入边咧，系有啲酵母嘅成分。如果你对明胶啊、酵母有严重嘅反应咧，又系应该去睇睇呢啲疫苗专家噶。咁啊，仲有咧，譬如佢系抗生素啦，譬如佢系对于某类抗生素系非常敏感，我系好敏感嗰啲咧，系好事。咁如果你打呢个所谓 MMR 啊，或者水痘啊，或者DPT 啊呢啲等等呢，好多时时打嘅针咧，系好严重嘅。抗生素反应咧，先至要揾专家嚟睇嘅。咁啊，即系总括嚟讲咧，系通常唔好以为你些少发烧啊、出疹啊，就系、一定系疫苗敏感。通常咧 呢一个系个反应嚟嘅啫。咁啊，过去嗰三年咧，好多人话：哎呀，我系唔系有敏感啊？唔肯打啊，又要去睇政府嗰、个疫苗反应嘅地方咧，98%以上系冇事嘅，系、可以打得疫苗嘅。咁所以啊。真正疫苗反应呢个敏感呢是非常之少的。咁所以话唔好乱话你自己，哎呀我唔打得疫苗嘅，可以安心，疫苗系非常有用嘅嘢。 係唔该晒小明。 唔使唔该。 Egger featuring 陈奕迅有呢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做 Special One。 今日是2023年10月3日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呢？今日是工作水果日啊！究竟是咩意思？点解会有呢一日？转头 Picky 话你知。 仿佛对住你就冇禁忌，揭露秘密冇戒备，被敌人继续妒忌，你胜利，做朋友就冇妒忌。同你等超级偶像，甜白烟光都一起，甜食要分享一样肥，被纷纷落趣味。一次到你只伤心要唱 K， 我会失声都送死。某某一攻击你缺点，残断一骨都撑你。姊妹要知。 有好多人工作嘅时候，身边都会有一啲零食噶，特别系翻 office 嘅同事，可能有啲糖果啦，可能有一啲面包啦，甚至系有一啲薯片咁样。当做嘢做到好攰，想叉叉电嗰阵，通常都会食下一啲零食俾自己放松一下。而工作水果日就系希望大家可以用水果嚟到去代替呢一啲零食。而呢一日除咗希望大家食水果食得健康之外，其实同时都系希望大家可以减少浪费包装纸，即系糖果会有糖果嘅包装纸，薯片又会有薯片袋嘅包装，而食水果就唔会有呢啲包装嘅出现，咁样就可以环保一啲啦。所以大家喺今朝嘅时候都可以带啲水果翻工，用水果代替零食。带咗水果翻工之后，仲可以同老板同事一齐分享添，令到成个工作环境都更加健康啊！大家快啲谂下今日带乜嘢水果翻工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线。 生像我般繁，与你多么接近。怀着睡眠，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隔晚美股表现啦。美股升跌不一，道指要跌74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不足1点嘅，至于纳指有得升啊，升88点啦。咁啊，港股方面咧，咁啊冇跌咁多嘅，原先 ADR 咧跌200几点啊，不过咧贴士啲啦，睇翻新加坡港股嘅期指咧，只系低水80点啫。睇下今日咧，冇北水嘅情况底下咧，港股嘅走向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旅游博客新年喺度。早晨，新年。 早晨啊， 你好，你好。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就提过呢个宜真火山，你系探索呢一个咧就蓝色嘅火焰，咁啊采集呢一个蓝色圣火成功， 仲要系试埋最酸嘅。 系啦，冇错啊，嗰、那个湖 系胶，不过胶樽溶唔到嘅， 胶樽溶唔到，溶唔到，不过唔系你抌落去噶，即系讲翻声，系啦，好啦，咁我哋探索完呢一个湖同埋呢个蓝色火之后咧，都继续呢一个嘅宜真火山之旅嘅。 嗯，宜真咧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因为我哋一路行落去咧，就会见到好多当地嘅工人咧，即系我哋行落，头先上次讲话即系行落个火山口啦。 嗯， 咁但系咧有啲人就行翻上嚟，担住一嚿石上嚟嘅。 哦， 跟住我就咦，做咩事咧？做乜啲人担嚿石上嚟？ 维修道路。 唔系，嗰度系采集啲硫磺啊！ 吓， 啲硫磺系卖到钱嘅。 硫磺啊， 嗯， 卖咩钱啊？我净系知道火山一带咧，佢有啲火山石噶嘛，佢火山嗰啲浮石咧就好轻嗰啲咧，我谂你知边啲啦。啲、 嗯、 人话我嚟咩诶擦嗰啲牛仔裤，你有冇听过？ 咦，冇听过、 啊。你有听过啊？ 冇、啊。 你冇听过啊？ 冇啊，边度得卖？ 我唔知边度得卖。有火山嘅地方咯。嗰啲人话咩擦嗰啲牛仔裤，擦到啲咩嗰啲水洗色咧就特别靓咁样。 哦， 我有听过呢个讲法啦。 咁应该日本附近有啦，系嘛？啲火山啲纪念品。 咁日本都有好多火山，系啦。咁我唔知佢哋系咪咁样整啦。咁如果你话呢、這个嗰啲石头啲工人就搬上搬落嘅做咩咧？ 因为系搬嗰啲硫磺，即系剁嗰啲硫磺，即系采矿咁采嘅 硫磺。 系啊，咁啲硫磺咧其实系即系工业用产品，可以卖到钱嘅佢哋。 哦， 咁呢个咧其实咧，即系我曾经睇过一个嘅纪录片咧，即系选全球十大最危险工作咧，我就睇过呢段纪录片嘅， 就系采硫磺， 就系讲紧呢个火山嘅班工人啦。 哦，就系呢一个宜真火山工人。 宜真火山系啦， 系 咁佢哋咧因为其实咧 打大赤辣过断估佢哋应该系嘛？ 唔系打大赤辣，系冇带嗰个防御嘅用品。吓、啊、咁、我哋上次讲过啦，我哋都香港买晒啲防毒嘅产即系设备啊，先去嗰个宜真火山嘅，因为嗰度讲到明系一啲有毒嘅气体、 你上次都话啦，你啲炉牌全部都系一个骷髅头，跟住两个交叉咁样。 咁、而当地嘅工人咧，佢哋系咧其实系即系搵个手巾咁样。即系做踩嗰只咧，好似 系啊系啊， 打结 嗰只照片做踩嗰只， 系啦系啦。咁其实系曲过唔到泪噶， 真系冇用噶。 系啦，咁其实嗰度即系好可悲嘅就系、其实嗰度啲工人咧个寿命系非常之短嘅。但嗰个纪录片都有讲啦，我再问翻当地人啦。咁其实就系因为佢哋长期吸入呢啲嘅有毒气体咯。 哎呀， 即系辛苦钱，唔系即系唔单止辛苦钱，系即系 搵命 搏嘅，搵命搏嘅系咯吓。咁我哋所以我哋走嗰时啊，不如将我哋个套都 俾埋佢， 都俾埋佢哋啦。我哋都系啦，成套嘢咁样，系啊，系啊，佢哋都好开心嘅。 咁梗系啦，嗰、那个等于佢哋嘅生命啊， 系啊， 延长生命装置对佢哋嚟讲呢个系。 啊，因为我谂下，加你唔大嘅咧，啊，咁系，咁我哋嗰个产品，即系嗰个防毒嘅设备，嗰、那个价钱，即系同佢嗰个。 收入 即系占咗好大嚿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佢买嗰嚿硫磺都即系可能买好多嚿先买到个防毒，即系得个吉咯，可能佢哋咁样谂咯。 系啦，咁啊生活逼人啊，冇办法啦吓。 系啊， 咁啊见到就好似新年咁样啦，即系有机会嘅就自己施予援手帮忙都好重要嘅。 咁我就即系天光咗之后咧，就即系尝试去即系周围行睇佢哋啲采矿嘅活动啦。即系其实咧就系、都好近南火嗰边嘅，咁佢哋咧真系好似采矿咁样。即系我哋成日讲揼石仔，佢真系揼石仔， 即系攞个凿凿凿凿 凿凿凿凿凿， 作到大概一尺乘一尺一嚿石头咁大啦，我都唔知佢点搬，其实好重， 系咯， 我搬唔喐嘅。 系啊，如果我喺山上面见到一嚿咁一尺乘一尺嘅石头，其实我如果拎起嘅话系拎到嘅，但系你个咁样搬落山咧，我都觉得好辛苦喎。 佢系搬上山，搬上火山口，再用车仔拖落去咁样咯，系咯。咁佢系人手搬上山嘅，冇其他。 有手套噶嘛？佢哋都 有个手套，佢哋。个篮咧就会储够，即系一尺乘一尺，我谂搬几嚿一尺乘一尺嘅石嘅硫磺石啦。 悭时间啊嘛，因为谂住 就摆个篮度，就孭背脊嗰度咧，就行翻上去。 哇，咪好似我哋即系我参加嗰个孭水嗰个一孭一战嗰个咁， 再加几倍咁样咯。 系咯，系咯，系咯。 我哋系咁冇行李行啊，都 攰啦， 都辛苦啦。 哇， 仲要系咁样吓，咁所以都真系搵命搏。之餘真係辛苦錢， 係呢、這個呢、這個啲 tour 咧，其實都幾難得嘅，因為可以即係除咗你自己遊歷之外咧，仲感受得到即係睇到當地嘅民間疾苦， 嗯， 唔係淨係一般嘅旅遊吃喝玩樂，我覺得呢啲都幾有意義，即係令到個人咧係可以成長，即係我都中意呢啲旅遊。 係啊，即係都係睇到當地即係了解文化之餘，即係睇到呢個世界係點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好啦，咁睇完嗰啲硫磺石之後咧，跟住最尾其實係可以去到邊度㗎？ 系啦，最底就系嗰个湖啦，系啦，即系我哋上翻去就呢、這个就大概佢哋就完咗天光噶啦，已经系啦。咁、其实咧去到嗰个宜真火山附近都有啲好得意嘅嘢嘅，我觉得比较得意嘅嘢咧就系、是、一个浮潜、一个就系野生动物园。咁、有啲咩唔同咧？即系我都觉得即系特登要去下咧。嗰、那个野生动物园咧，其实即系可能即系呢个附近区域都有好多野生动物园啦。 印尼嘅野生动物我都去过、啊。我试过俾只熊人吸咗落我嘅车嗰度， 哦，正哦， 吸咗落我舅父架车嗰度啊！我舅父仲笑笑口嘅，哇，好体验咧！ 咁呢个野生，所以呢个野生动物园咧系冇围栏嘅，佢真系一个国家公园嚟嘅， 系 啦。咁我哋咧就会住一晚咧，佢里面有啲其实佢啲有啲唔系度假村嚟嘅，都系啲好简陋嘅屋里面嘅，吓咁即系啲可能有啲佢哋做紧啲 research 嗰啲嘢啦，咁有啲好简陋嘅旅馆， 即系科研中心咁样嘅， 系啦，咁我哋又都系住一晚喺里面咁样，咁就佢都冇话即系边度有得睇噶，即系你撞彩数噶咁样，咁嗰日就其实就乜都睇唔到啦，谂住有炮啊，有好多嘢睇咁。 佢原本有炮嘅， 系佢话有炮， 原本又有炮，咩都有嘅， 系啦。咁最后有一群鹿都睇到啦， 系 咁啊。不过但系特别之处咧，因为我哋住一晚喺里面啊，系咁嗰间屋你 树上面定系咩嚟噶？ 好简陋嘅木屋咁样啦， 吓吓地下嘅， 地下嘅， 会唔会惊？ 吓咁夜晚要 啲红人撞入嚟点算？ 冇红人噶嘛。 你话 系啦，到夜晚你知啲木屋唔系好架声噶啦，即系听到出边好多声音 啦。咁啊，听到啲动物叫啊， 听到动物叫系啦。咁啊，可能啲团友就会觉得系就谂埋一边啊，讲鬼故嗰啲嘢啦，以为系有咩事用咁开门啦。 呢个仲开心过咧，见到动物、啊。 好啦，跟住即系全部系冇晒灯噶嘛，咁我夜晚又要去厕所，咁我就即系打开房门咧，跟住。一打开， 见到蛇， 唔系见到一班鹿咧，啱啱响晒，成班响晒我房门口， 系咩？ 即系其实佢哋真系路过 坐，夜晚嚟嘅， 坐晒响度嘅啫，即系你眼望我眼， 即系坐晒喺地下，好似奈良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其实佢真系坐响度就唔系特登咩嘅，但系就 exactly 就系响你个房门口，即系一打开门已经就成班鹿响度啦， 跟住点围住，有特意咁望住你。 跟住就唔系即系几十只望住你，我又望住佢，大家对望咗一阵咯。跟住我就闩翻门，哎呀，点都好咧。 啱啱啊，敌不动我不动。 系咯，我又想去厕所啊，但系我又惊骚扰咗佢哋，佢又惊骚扰我。 系咯， 即系谂咗一阵， 都系唔好去啦。 都系，但又要去，咁啊点算咧？好啦，就打开门啦。 哦， 系啦，打开门，跟住就不过影咗张相先。不过用咗闪光灯添，唔好意思。 跟住，哎呀，你个人 唔记得咗 set 好翻啲。 系啦，今日走晒啦，有冇啊？ 跟住就走啦，佢哋。 咁啊都有趣啊！咁啊见到呢一啲嘅野生，佢哋啲野生动物园咧，我以前去嗰个就系一个个电闸嘅，即系呢区系狮子，嗰区就 系 熊，嗰一只嚟，就唔系你而家讲呢个，你而家呢个好玩好多。 呢个真系野噶，真系野噶， 真系野，即系佢国家公园咁，你入 到冇人喂佢哋嗰啲噶。 系啊，所以入到入去自己都随时做点心噶呢、這个。 哦， 系啊，呢啲 揸架车 就系因为有危机咧，所以先至可以令到嗰个叫做紧张嘅气氛咧推得更加高。 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嘅時候，都可以去下呢、這個喺怡真火山附近嘅嘛呢個野生動物園。 係啦， 係啦，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有機會可以。 附近嘅意思即係都要幾個鐘頭。 我都要幾個鐘頭。好，今日去嗰度咧就探索一下啦。唔該曬 ，Sunny，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Vicky、 晨光第一線。 最近 3D 打印非常之流行，而家有好多嘅中学同埋大学已经可以自己使用 3D 打印机。香港嘅一间大学，一批博士生已经可以用 3D 打印技术炮制印有校徽嘅紫薯同埋奶黄月饼。团队设计嘅食物打印机，除咗可以制作月饼之外，亦都可以制作曲奇或者系蛋糕等等嘅甜品。打印机而家去印制一个月饼大概需时是10分钟，未来甚至有可能缩短去到得返5分钟。过程是不需要借助任何的模具去创作一些复杂的图案和形状，色彩和分量亦都可以按照用户的要求和营养去度身订造。团队亦都为打印机注入了加热的功能，实现了一条龙的 3D 打印和烹调，减省了制作时间。团队而家亦都就呢个技术申请紧专利。原来 3D 打印已经系可以发展到唔同嘅领域，除咗系打印唔同嘅饰物、物品或者系工业用品，甚至系医疗用品之外，已经系可以制作食物噶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孔奕璇，璇仔。 你话过要共我学探过，人在发过先知欠咗太多，努力过最后也难如初。你话再无法带幸福给我，抬望铁塔阴影竟掩盖我，从前梦游的花都此刻变了负荷。问那些盲誓发过，真可保障什么？在马克区那个住处，从此深锁，没有你。大香槟与我私奔，何来浪漫巴黎？每日坐咖啡室，刹那显得不似实际。我们离家。 Jeffre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失约巴黎》。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继续揾你阿祥。早晨阿祥，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七点三十五分有咩睇呢？ 咁啊，送俾大家有《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啦。咁啊，呢一辑嘅《没有墙的世界》咧，继续啦，我哋去关心一啲残疾同埋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咁呢一个。 向夢想進發，顧名思義啦，就是我哋幫助佢睇下佢有啲咩夢想，盡力幫佢哋達成咁話。咁啊，今集咧嘅主角咧，同上一個星期二咧嗰位主角同一位啊，就係、是、蘇偉健啊 ，Kenny， 即係咧想做 DJ 咧，叫啊音樂情人鄭子誠去教佢做 DJ 嗰一位啊。 嗯，我記得，我記得， 冇錯啦。咁啊 ，Kenny 本身係一位大腦麻痹症患者啦，佢就行動唔方便，但係佢嘅智力啊、講嘢嘅能力啊，全部都係好好添啊，唔止係冇問題，仲係好好嘅添。咁啊，原來咧，阿 Kenny 咧有一個另外咧，就是、做 DJ 之外，另外仲有一個心願。佢嘅心願好簡單嘅啫，就係、是、煮一餐家常便飯俾佢愛嘅人食，就係咁簡單啫。咁點解咧？因為佢頭先我咁講嘛，佢係大腦麻痹症患者，佢嘅行動咧就其實唔係幾方便嘅。咁啊，佢屋企人咧，即係咁多年嚟咧，就仲係同佢一齊住啊。佢今年46歲啊嚇。咁啊，因為咧。佢好多起居生活都仲要屋企人去帮嘅，咁啊佢希望挑战自己，踏足厨房禁地啊，咁啊就系煮一餐便饭俾佢嘅爸爸妈妈、女朋友同埋自己去食嘅，咁啊佢想证明啲乜嘢咧？证明自己唔系懒，佢能够有能力去到锻炼自己，咁啊因为咧佢同佢女朋友咧识咗，其实拍咗拖15年咁耐，感情稳定， 好耐喎， 系啦，佢女朋友咧即系系。身體健全嘅，咁但係佢哋都咁耐拖都仲未拉埋天窗咧，因為佢哋未有信心咧可以兩個人咁樣生活得到啊。咁啊 ，Candy 今次咧煮一餐飯咧就係、是、踏出佢嘅第一步，去到證明自己有能力去到照顧自己咁話。咁啊，大家都想知道佢成唔成功咧，又想同阿 Candy 打下氣嘅話咧，今晚7:35要留意《沒有牆的世界》，向夢想進發啊！ 之前嗰個夢想咧就夢幻少少嘅，係想做 DJ， 但今次呢個咧係、都真係一個幾大嘅夢想，係一個實際生活上面需要照顧自己啦。咁啊，其實 Kenny 係好叻嘅，之前有一集都有講過咧，其實佢之前佢有做填詞人啦、自己亦都係一個社工啦，係可以幫到人啦。咁但係真係無奈，可能生活上自理能力係比較差嘅。咁啊，都想睇下，因為見到其實好有決心，係希望可以同女朋友一齊啦。埋天窗啊嘛，系啊，咁如果大家同我一样啦，都想睇下究竟 Kenny 最后屘系咪做得到，同埋顺便认识埋点样可以帮助可能有类似疾病嘅患者去克服佢嘅难关嘅话咧，就记得留意今晚7:35嘅《没有墙的世界向梦想进发》啦。去到8:00嘅《医生与你》咧，今集系讲啲咩咧？ 咁啊，礼拜二嘅《医生与你》都有医学人呢个环节噶嘛，咁啊一样啦。亦都係下集啊！咁啊，上個星期睇過瑪麗醫院急症室孖寶，咁啊，今集送俾大家下集。咁啊，呢一對急症室孖寶咧，講緊嘅就係徐世漢醫生同埋曾達之醫生兩位，佢哋一齊喺瑪麗醫院個急症室咧並肩作戰咗好多年噶啦。咁啊，原來唔講唔知道，佢哋咧除咗係同事之外咧，佢哋仲係好好嘅同學同埋朋友嚟嘅，即係佢哋咧， 即係孖寶嚟 嘅。係啊，佢哋唔喺醫院嗰度識㗎，佢哋第一次識係初中，佢哋係校友同學嚟㗎。 初中啊，我以為大學啫喎。 係咧，佢哋係同學仔嚟嘅，由初中即係讀書一路去到入咗醫學院，到佢哋去咗出嚟瑪麗醫院做急症室，佢哋一齊相識咗40多年。咁啊，今集咧節目咧就跟佢兩位翻去佢哋嘅母校嗰度啊，分享一下佢哋細個原來好百厭嘅，佢哋咧就喺啲百厭嘅事裏面咧建立咗個感情出嚟。咁啊，呢份感情好重要嘅喎，點解咧？因為喺急症室嗰度咧，好多大型災難嘅事件咧，佢哋踢曬腳好忙，當中係好需要呢個好深嘅默契。咁喺當中佢哋點樣培養呢一份默契出嚟嘅話咧，今集嘅醫生與你咧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大家記得留意今晚8:00啊！ 哇，其實好難得喎，有一份友誼有成40年喎， 係你到年紀大啲你都有噶，你放心， 40年。是的，我都希望我有啊，一份持续了这么久的友谊。还有我都很难得，你想想如果你又可以做好朋友之后一起做事，还要做事方面都是合拍的。 是 的，就是做朋友不一定是所有事都很合拍的嘛。 对，很令人羡慕的一对好朋友。 是的，还有两个都这么厉害做医生。如果跟我一样都很羡慕，就记得留意今晚的医生与你啦。去到10:30啦。个同居老友系讲啲咩嘅咧？ 嗱，呢一个同居老友咧系一个纪录片嘅系列嚟嘅，好特别啦，系一个社会实验真人 show。咁讲紧乜咧？咁话说喺英国咧，近年咧有两个前所未有嘅社会问题。第一咧就系越嚟越多咧老友记啊，啲老人家独守空房，自己住。 咁啊，俾啲數字大家。據估計啊，有超過350万嘅退休人士係獨居嘅。 哇，好多 喎！係啦，係一個社會議題嚟。第二個社會議題咧，就係年輕一代咧冇辦法去自己買樓住，咁啊同香港一樣啊，咁都係一個社會問題。咁呢個節目同居老友係做乜咧？佢哋做咗一個即係好革命性、前所未有嘅社會實驗，就係安排下咧呢兩代人放喺同一間屋嗰度生活。咁啊，老嘅咧就提供間屋出嚟啦。后生嗰位咧就要陪伴同埋咧去帮助老人家咧去过佢哋嘅生活，咁啊睇下咧究竟系双赢定系结果系双输，定系有啲当中有啲咩学习得着咁话。咁啊今晚第一集咧带两个 case 俾大家睇，第一个咧就系一位后生仔叫做马维尔，佢23岁嘅啫，佢报称嘅职业咧系诗人啊， 咁浪漫诗人。 就是寫詩嗰啲詩人，咁咧佢就會離開自己喺倫敦住過一間公屋，去到一個好偏遠嘅小鎮嗰度咧，去租住一對退休夫婦嗰間屋，嗰間屋都好特別㗎，係由教堂改裝而成嘅。 哇！ 咁啊，究竟佢哋咁大間教堂咁大間屋點樣生活咧？即係我諗叫阿馬維爾幫佢吸塵都應該都搞成個鐘。咁啊，另一個 case 咧就係20岁嘅蘇菲，佢就搬到去咧一位年老啲嘅太太尤丽丝屋企嗰度住，咁啊尤丽丝咧原来好多家规嘅，好严格嘅。咁究竟呢位后生女啊苏菲顶唔顶得顺咧？佢哋会唔会闹交咧？咁啊究竟呢个社会实验成唔成功咧？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节目《同居老友》啊！ 啊，之前都好似有听过啲新闻咧，系真系特登就呢、這个嗰、那个就唔系纪录片嚟嘅，嗰、那个真系系有一个新闻就系话特登有一间老人中心咧，系叫咗一班后生仔免费可以住入去嘅。就是为了啊看看他们两代人是不是可以互相扶持。即其实很多人都说啊我们可能同老人家老友记不是很夹，大家始终那个年纪上的差距那个见识和那个观点有少少不同啦。然后我记得那个最后所有年轻人呢都是可以同老友记变成好朋友的。 是的。 是的。 俾你有机会你想不想去参加呢？ 其实我都想试一下。因为其实你又不是只是得一个老友记的嘛，你是有很多个老友记你又可以听很多个故事、 嗯、我又喜欢听故事的， 是啊，还有跟这些老友记聊天是很有趣的，我觉得他们呢、老了之后变成小朋友，其实其实 很 可爱， 很可爱， 没错、啊、所以、如果有机会都想试一下，不过试不到不要紧的，我们看一看纪录片所以呢是啦，今晚10:30的同居老友呢，如果跟我一样都想看一下的话就记得留意啦。今天不多沙昌、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 好，唔该船仔，唔该晒阿祥，同大家睇埋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啊。下午系酷热嘅，市区气温咧最高啊，大概33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依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庆黄金周加上本港推出夜缤纷活动和多项优惠，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说，这个星期可谓旺丁旺财。至于政府应不应该延长夜缤纷活动，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相信只要有活动，市民会出来消费。不过他认为夜市市集应该聚焦举行，如果18区同时开设，反而达不到效果。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徐文偉在同一個節目提到，中秋和國慶假期間食肆提供優惠，生意比平時星期日增加大約20%，但是熱鬧氣氛未及疫情前的情況。他又說夜繽紛活動和商場延長營業時間有助帶動食肆美輪生意，但是人手仍然緊張，要延長營業1至2小時都形成人手壓力。元朗发生非法禁锢案，23岁女事主被警方救出，6个涉案男女被捕。昨晚大约11:30，警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个女子在元朗福康街被多个人袭击。 其后被推上一架私家车，私家车其后往粉岭方向逃去。警方接报之后进行追截，最后在上水鸡岭回旋处截停涉案车辆，在车上发现23岁女事主，她头部受伤，清醒送到北区医院治理。至于车上另外6个男女，年龄介乎26至46岁，涉嫌非法禁锢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大埔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湖北、陕西、重庆、四川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局说，目前华西秋雨仍在持续，并且可能加强。国家防总已经派出工作组赶往湖北等地，协助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防汛专题事项会商调度，同水利、自然资源同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进一步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华西秋雨秋汛防范应对工作。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涉嫌财务欺诈案首次出庭，他在开庭之前说，这一宗民事诉讼是有史以来最大政治迫害的延续，是诡计和骗局，企图破坏他的竞选活动。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强调，没有人能够凌驾在法律之上，他的办公室已经准备好应付聆讯。案件第一个证人长期担任特朗普企业的会计师作工，他曾经负责特朗普的年度财务状况报表。庭上主要询问他有关在特朗普集团工作性质的技术问题，预计审讯会持续到12月22号，期间传召至少150个证人。詹姆斯在2019年3月开始调查特朗普，并且在去年9月提出起诉，指控特朗普在2011至2021年间在资产价值方面存在欺诈行为，向特朗普寻求至少2亿5000万美元的罚款，并且禁止他在纽约经营企业或者拥有房地产。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下午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三最高气温达到35度，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36点，跌472点，总成交金额217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7.94跌5毫，友邦保险63.1跌7.5毫，腾讯控股298.8跌7.4，阿里巴巴83元跌2.6，美团110.8跌3.8，恒生中国企业60.38跌1.94，比亚迪股份234元跌8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49.86，瑞士法郎0.919，加元1.369，人民币7.326，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47，澳元对美元0.6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1335点，跌424点，港金报17050元，跌4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822.7美元，卖出1823.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咁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丁角路往太和村方向介乎南运路同埋安祥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继续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红磡嘅畅通道往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西街殡仪馆系有坏车阻路，而现时嘅车龙去到畅通道南，近住半岛豪庭。咁仲有葵涌货柜码头南路往美孚方向，近住一号回旋处咧系有坏车，全线继续封闭，一带系较为车多。而较早前窝打路道往沙田方向，近住罗福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时代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系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落返渣华道嗰一段是较为车多，车龙去到北角码头。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方向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往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釜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是去到沙田马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杭州亚运报时。 港队喺杭州亚运再夺得三面铜牌，三项铁人混合接力，黄子图、彭思雅、伍泰龙以及贺思乐为港队增添一面铜牌。乒乓男子单打，王振廷取得铜牌，女子跳远余雅欣取得铜牌，是港队夺得历来首面亚运田径的田项奖牌。奖牌榜方面，港队以六金、十五银、二十三铜排第九，韩国以三十一金、三十九银、六十三铜排第三，日本三十三金、四十四银、四十五铜，超越韩国排第二。国家队以一百四十七金、八十一银、四十二铜稳列榜首。 香港电台紧贴杭州亚运。 国剧八三零，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 汪明苑嘅财政大管家，你做得多，委屈多，领导有眼睇嘅。 咁你个梅院长领情先得噶。 究竟作为汪明苑院长嘅梅晓哥，同作为院入边财政局局长嘅叶昌和有咩过节呢？ 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三千，随地吐痰三千，乱贴街招三千，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三千。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六千。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号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二十九度啊吓，咁啊见到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电话旁边嗰位听众系 ，Hello 宝宝， 早晨， 早晨， 早晨宝宝， 吓区区有夜市， 系 缤纷香港市， 系你好啊， 最紧要好玩同埋健康。 哦，今日梗系要紧要啦，系。 系啊，你今日有啲咩要点唱啊？ 系，我先讲你电台先，九十五周年可上市，区区有夜市，电台可发市，团队做到买楼市。 哇！ 哇，开心啊！ 打油诗喎，系啦，喂，唔好打油诗住啦，讲下点唱先，想点唱俾边位？ 点唱俾我喺外国嘅侄仔，叫邓呢，建廷啊， 建廷 sorry， 欣婷 哦，欣婷，哦，欣婷， 佢几多 岁 啊？ 佢啊，应该三十几岁，佢自己好叻仔啊，喺嗰度供紧楼啊， 吓，哇， 我好开心，系啊， 好嘢， 我有地方住啊，去到嗰度啊，喺巴黎可以住啊， 哇， 唔使搭， 哇，开心啊， 巴黎啊。 是啊，是巴黎啊。 他有没有带你去，你有没有去过巴黎去找他啊？ 我当然有啦。 有啊，我 乖仔啊。 他有没有带你 去巴黎那里看看那个。 巴黎铁塔。 厅你去过没啊？ 为什么我没有。我没有。 鬼佬开单不用用纸的。即是不用用那些簿的。 是。 他一张摊台有张铺一张纸给你呢。 是。 他是这样写。 嗯。 哇，我都有影低带埋张纸回来啊。因为咧，佢哋好叻啊，个个都六七十岁嘅，即系嗰啲侍应。咁咧就即系一八周年啦。咁我下次再去咧，我会去搵嗰间嘢食，系捐东捐下嘅嗰间嘢。 好嘢喎， 系 喎。巴黎我自己咧，其实就未去过，咁啊都几想去感受一下咧巴黎嗰种艺术嘅气质。 我有团队喺我嗰度啊！你出声，你话俾我听， 咁 紧 要 去咧，你就买机票，你就系玩几日够啦。你真系唔使玩咁耐啊！因为你要翻工噶嘛， 系啊， 仲有同埋安全啊！因为我哋有屋企人喺度咧，带你边啲安全区啊，同埋啲景点啊，唔系净系铁塔嘅，仲有啲捐东捐啊，你未去过嘅。 系咁嗰啲我梗系唔识啦，我去到都系谂住俾人，我都系谂住俾人锯到一颈血嗰啲。游客嚟嘅啫， 你唔好啊，因为巴黎咧好得意嘅。 点啊点啊， 知道你系中国人啊嘛，有钱啊嘛，唔拘你咯。咁如果我哋有啲当地人带去咧。讲法文落落声嗰啲咧，佢唔够胆锯啊嘛。 不过话时话，我自己去过一间餐厅咧，都系啲香港嘅吓。咁佢咧呢一间餐厅就食啲客家菜嘅，即系佢 唔好食。 唔系，因为佢咧个重点咧就系佢哋自己本身咧。一家人都是移民了去巴黎的。 嗯，我明 白。是啦，跟住就回嚟香港的时候呢，就在那些深山里面就开了一间客家餐厅。咁佢就将，因为佢在巴黎都是做啲做中餐厅的喎。咁佢就将即係煮法国菜嗰种嘅方法呢，同呢个客家菜 fusion 咗。哦，我都觉得几特别。是啦，喺香港食到呢一类型叫做法国客家菜。啊，都就食到最靓靓。 个原味啲嘅，喺外国咧就啲嘢唔新鲜，同埋咧佢就鬼佬啊！ 喺外籍人士 去外国，千祈唔好食中餐， 吓 食翻西餐， 啲豉油都唔同噶嘛，我听人讲过， 自己带埋去咯， 吓系咯。咁卖唔到咁多嘅，咁啱啊啱啊！哎好啦，喂，今日点唱俾你嘅侄仔听啊嘛，系嘛？ 系啊，最紧要好玩， 最紧要好玩。咁啊，希望你 仲有嘢讲，我都未讲完。 系咩？喂，一句一句。系讲埋佢， 紧要好玩同健康，朋友家人可以常常喜乐。 系 哥哥阿 Sam 病情稳定，感谢落汉庭医生团队精神。 吓， 愿祝赐福安康，朋友们健康，全餐喜乐，主赐福安。所有战场要停顿，为福人民赐家园。 哦，好，咁啊，大团圆结局啦，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好， 拜拜。 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威风似神探，追踪爱神眼不眨。 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选择。乘坐穿梭机打个空翻，云雾里绑起双脚跳栏，追踪太阳去，不准太阳早交加。人其实天生奔放贪玩，原没有拘束，只有笑颜。悲观我唔惯，追赶太阳似子弹。我想踩三轮车，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其实开心好简单，最紧要好玩。我愿抬着午夜明月对你单眼，星光之上扯起帐篷与你浪漫。就凝望你那双眼，使你无从忘掉这魅力先生。其实我天生奔放贪玩，唔恨有奖品，只要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仍觉好玩。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如果冇记错，今朝都有听 Vicky 咧就讲过话，佢妹妹翻工，跟住都会因为屋企人夜晚出去食饭就会打包， 系啊 系啦，咁就可以俾佢咧就翻工嘅时候咧就再食，咁啊唔需要咧就系浪费啦。咁啊亦都不过就有个环保问题，当然我哋要谂谂啦咁样。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打包嘅，甚至乎系譬如屋企咁，你唔使打包咁咧，屋企都有嗰啲叫玻璃器皿咁可以装起佢啦，可以第二日咧就留翻嚟食饭嘅。咁但系有冇谂过，当你一味餸煮咗出嚟之后，咁啊但系佢嗰个叫做含菌量嘅问题咧，咁呢个咧都系。撇除环保啊，我哋都系要谂下另外一个嘅议题嚟嘅。好啦，咁我哋首先要知道啱啱煮好嘅食物咧，通常佢嘅温度咧大概系90度。好啦，咁啊为咗避免咧嗱细菌滋生嘅温度咧，大部分啊都系喺呢个20度至到60度之间嘅。咁所以你个餸咧，譬如啱炒完出嚟，摆出嚟其实就会好高速咁样咧去到降温嘅，因为室温入边好快脆就会降温。好啦，咁啊降到去呢个20度至60度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开始咧就系呢个细菌滋生嘅一个时间啦。咁但系我哋如果要摆入雪柜嘅话咧，都系有啲窍门嘅。 好， 咁有啲人就会谂啦，如果个餸炒完出嚟即刻挤入雪柜，或者佢炒完出嚟一阵，佢都仲系啲暖暖地嘅，放入雪柜咁得唔得咧？咁样。有好多嘅讲法嘅，放入雪柜咧就会令到个雪柜嗰个温度咧就改变啦，因为你旧嘢咁热放入去，然后雪柜温度就会上升，咁对其他餸菜都唔系好事。咁呢个系，即系正如有啲朋友，如果你冲完凉吹头发，特登行到出去，譬如开咗冷气嘅房入边吹头发咧，其实系 double 嘥电嘅，系啦，你应该咧喺翻一个就冇开冷气嘅环境嗰度就吹头，咁你唔会令到自己室内即系有冷气嘅室内咧个温度上升，加重冷气机负担，其实原理都系一样。好啦，咁既然热嘅菜咧唔能够直接放入冰箱嘅话咧，咁我哋又会好容易就会坏，咁点算咧？嗱，头先提及过啦，细菌增即系叫做细菌繁殖嘅最高峰嘅时间咧就系20度至到60度啦。咁喺呢一个嘅时间咧，咁我哋就要小心啲去到处理呢一啲嘅饭餸。好啦，咁如果你话当佢啱啱去到20度至到60度，咁当然你系好科学咁讲啦。咁我哋咧就应该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就放入去呢一个雪柜入边嘅。虽然佢咧就会令到雪柜嘅温度就稍为提升，咁但系原来而家亦都有啲嘅雪柜咧，其实佢哋一个叫做隔热区嘅。咁隔热区咧，咁佢就可以令到你嗰个食物咧，或者佢雪柜入面本身分咗几格嘅，咁就唔会影响到其他格数嘅雪柜。咁呢个就当然啦，成个雪柜咁大家就可以去到考虑啦咁样。好啦，咁有啲嘅朋友咧就话到，如果你想食隔夜餸嘅话啦，咁有啲人咧就会话到，不如咧就先再滚多佢一滚。 咁可以殺死曬啲細菌，然後等佢就稍微降温，跟住就可以放入雪櫃，甚至乎咧都係滾完一滾之後啦，咁稍微降温就用嗰啲叫真空嘅方法，接近真空嘅方法就將佢冚蓋，係啦，就 lock 住咗啲細菌喺入邊，或者加保鮮紙又成，咁呢啲都係一啲咧比較上可取嘅方法嚟嘅。好啦，咁如果你要冷藏食品嘅話咧，頭先提及過啦，你應該咧喺呢一個嘅叫做細菌滋生最快最高速嘅時候咧，20°C至60°C咧。就放入雪柜啦，有第二个格就最好啦，冇嘅话咧，我觉得都冇办法啦，系啦，因为你真系要将啲餸菜咧保存得最好嗰个方法。咁但系而家我食咗咁多年咯，咁可能佢真系个表面温度都系20-30°C咁样啦，咁得唔得咧？都无妨嘅，但系就唔好喺个室外嘅环境咧放太耐啦，放太耐之后先放雪柜咧，咁亦都唔系咁理想啊吓，咁所以呢啲嘅叫做收入雪柜嘅方法咧，大家都可以谂一谂，咁啊令到自己食饭嘅时候，或者譬如 Vicky 个妹，咁通可能屋企都会夜晚煮多少少餸啦，咁啊放入雪柜，咁等佢第二日食啦，咁呢个都系好多屋企人或者就嚟学生咧都会去到用呢个方法，去到特登唔使第二日朝头早就起身煮餸嘅办法嚟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用呢个方法。其他第二个方法就系用呢个高温啦，高温咧就当你整完个餸出嚟之后啦，第二日咧就用呢个微波炉高温就去到杀死晒啲细菌，咁呢个咧都唔系话完全冇科学根据嘅，咁啊快速咁彻底杀死啲细菌都系 OK 嘅，咁睇下大家如果第日叮饭嘅时候啦，咁可能入边都有啲窍门，高温跟住咧加多少少水入边，就唔好令到佢蒸干晒啲水分，咁啊理想啲啦。 我的享乐时代。 我自己咧，平时咧都好中意去按下摩嘅，系啦，脚咧就成日都行噶嘛，要按下个小腿啦。 脚板底嗰啲你会唔会啊？ 我都会噶，我中意噶。然后可能咧平时 咁你踩嗰啲石春路咧？ 咦，我好耐冇踩过公园嗰啲系咪啊？ 系啊， 细个就玩得多，而家好似少见咗呢。 有都有嘅，因为你少去咗啊。可能嗰啲石春路嗰啲公园通常都系唔可以放狗，你咪少去咗咯。 都有可能系嘅。咁其实自己咧都好中意按摩啦，即系膊头嗰啲咧，即系咩嘢咩得耐咧，其实都会好攰噶嘛，咁就会去按下摩。咁啊，刮痧啊，拔罐，唔知小白有冇试过咧？ 冇试过， 你系完全冇试过嘅。 冇试过。 嗱，我知阿 O 有试过嘅，咁原来你系一次都冇试过。 我冇试过噶，我由细到大我都好听中医讲一句说话，自身嘅血气行得好咧，其实就。唔需要额外嘅辅助嘅。 OK，Terry 佢好乖啊。 咁咪自己即系可能譬如寻日夜晚明明系冇时间嘅，咁都会出去跑半个钟。咁但系跑半个钟其实都有个 pattern 嘅，就系平时大家就可能会按照住嗰个距离或者速度去到计算啦。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你冇乜时间咧，我就会用第二个方法去到跑步，就系用时间去到计啦。即系再用个 stopwatch。用个计时器 set 30分钟，咁你跑到一半嘅时候，15分钟佢咧都会少少话俾你，有个 signal 话俾你听，跟住你喺嗰个时候你就翻转头咯，咁你就啱啱跑30分钟，咁就好好控制啲时间又跑到步啦。 好似好正咁喎。 系啊。 咁如果咧假设你又真系做唔到运动嘅话咧，按摩都系一个方法嚟嘅。我自己咧有阵时咧都会去拔罐啊，同埋刮痧嘅。 吓。 刮完之后咧，个人真系好似爽咗啲噶。 系嘛？佢帮你打通咗你任督二脉啊。 系，好似帮你疏通咗一啲血管啊，啲循环咁样帮你个身体。咁但系咧，姐姐就经常同我讲啊，刮完痧、拔完罐就千祈唔好翻屋企即刻冲凉。要起码隔咗4个钟先，如果唔系就好容易咧入咗啲寒气入个身体度咁样嘅，系啦。咁原来咧有阵时、 因为你啱啱刮完痧拔完罐，咁你个毛孔张开咗，于是乎啲寒气咧就容易入咗入去，咁嘅意思 系啦。咁你就变相咧就冇用啦， 咁即刻晒太阳咪得咯。 我其实都舒服噶，我之前咧试过拔完罐啦，拔完沙之后咧，我即刻落翻去，因为夏天啊嘛，哇晒住个太阳，反而你个人系好舒服啊， 啲阳气即刻入咗去， 好似一啲维他命 C 咧，好快咁样迅速入咗个身体度咁样，同埋都有讲过就系千祈唔好开，譬如你去搭巴士啊，翻屋企嘅时候，如果你真系拔完罐啊，刮完沙之后咧，就尽量咧溜一溜你条颈同埋个膊头，千祈又系唔好俾佢入到风，因为都系啱啱嗰句咧就是 是打开了毛孔的嘛。咁原来有一些情况之下呢都是不宜冲凉的，即是啱啱讲开不可以冲凉。有些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冲凉呢？原来发烧感冒的时候，小小个就哎呀发烧啊，冲个暖水凉咁样啦。咁但是原来都不是咁好的，因为你庆紧的时候都是同样的道理。其实应该呢就是退咗烧之后再冲凉会比较好。 哦， 是啊是啊。 我反而听好多是发紧烧的时候，如果 就去冲个 太高温的话呢，就冲个暖水凉。或者 不要冻水， 或者浸浴，系啦，浸浴就令到你个皮肤就毛孔打开，咁就可以帮到你个身体入边排走啲寒气啊嘛。 系啦， 嗰啲汗同埋热气啊。 系，咁同埋运动之后啊，饮酒后咧都系唔好即刻冲凉。 哦，咁呢个系对心脏负好大。 系啦，即系饮酒之后啦，运动之后啦，都系好容易，因为我哋饮咗酒咧，然之后个身体会热啊，都会滚啊嘛，都系会张开个毛孔，因为帮助我哋嘅身体散热。而运动后咧，亦都系啦，就话我哋应该咧就系要等个身体冷却咗先，之后先冲凉，咁就系、是、咁就系最好啦。咁如果讲开冲凉咧，就系、是、啊，平时唔知小白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又系翻屋企即刻冲凉啊，定系还是你系临瞓之前冲凉嘅咧？ 两样都有， 多数 即系例如我翻到屋企嗰日好攰嘅，咁我就会冲凉先。但系如果我仲谂我夜晚我又想放狗或者再跑多个步咧。我就会安排夜啲先冲咁样咯。 咁其实咧有好多人咧都会按住个唔同嘅情况啦，系咪？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啊，我梗系咧瞓觉之前冲凉先至系最好啦。咁但系原来都有研究话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唔应该系瞓之前就冲噶，因为其实喺大多数咧，我哋晚上嘅时候接近我哋要瞓觉嘅时候咧，有好多器官咧都转为一个休息嘅状态。咁、 啊、 其实我哋最好咧，即系无论系冷热嘅水都好啦，都好容易刺激我哋嘅体内一啲嘅经络啊，好、容易会令到。影响咗佢，咁所以如果放工七八点翻到屋企食饭前冲凉咧，咁系最好嘅，系、 哦、 啦，因为饱肚冲凉都唔系咁好，即系食饱咗之后即刻冲凉，我听过咯、 哦， 但系呢个就唔知系真定假。 如果我啲仔仔嗰餐饭有啲舐气啲嘅嘢要食嘅话咧，我通常都系食完先冲，即系例如佢嗰日要剥虾。 即系你千祈唔好食饭前冲， 即系炒碟虾咁，你预咗佢都整到成身都污糟邋遢嘅，咁我一定要嗱你食完饭先至好冲凉，如果唔系咧有排搞啊！ 如果唔系咧就又要再冲多次咁样咁好， 或者叫佢咯。淋口水煎啊你，攞翻啲旧嗰啲口水煎出嚟。 佢而家仲会淋口水煎嘅咩？ 细嗰个会个，细、 哦、 嗰、啊、个都 K 2有阵时惊佢太舐气咧。 但系咪譬如假设你食虾啦，系咪鱼虾蟹啊咁样要自己剥骨嗰啲，甚至乎系鸡髀，你都系别用容许佢用手攞噶？ 系啊， 哦佢好 吓、啊，唔、啊、系用手攞，用筷子食虾？ 唔系、啊， 用筷子剥虾。 有啲屋企人会自己个爸爸妈妈剥晒俾佢，佢、 哦、 见到咧就有啲虾肉啊、蟹肉咁样噶嘛。咁、 啊、 我觉得你俾佢自己动手，我觉得都系自己学习下点样去剥虾都系好。 咁梗系啦，你点样帮佢剥到大啊？呢啲等佢自己嚟啦。 唔系，真系有啲有噶，咁所以都系自己咧嚟到去，即系俾佢哋训练下系比较好啲嘅。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即系冲凉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即系时间啦， 睇时 辰或者自己睇自己嘅身体状况啦。最紧要就系如果唔清楚、唔了解嘅、就上网了解多啲啦。而家真系系啊，即系其实每一日都系学习嘅当中嚟噶，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咧，系啦，如果假设你今晚翻屋企，翻到屋企想即刻冲凉嘅话，就即刻冲凉啦。如果冇嘢做，唔需要放狗，又唔需要摸虾嘅话，吓、 好，拜拜。